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自古以来，神秘事物不断都冲击住人类文明每一个角落，解释不到却又似有还无的故事，永远都引人入胜。究竟越来越多神秘现象的发生代表着什么呢？今晚就等我们一起启动神秘学研究档案，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今日有阿 Ken 喺度，哇，好攰啊！我哋 系几多号啊？而家几多号啊？ 而家咪就系你哋今晚听，如果星期一听，咪就系星期一朝早咯。 系啦， 系啱啱录，跟住即刻剪，即刻出街嗰只啦，又系。 希望讲一次， 系又系辛苦你啊，好攰啊！ 点啊？我琴晚写通宵啊！ 我哋两个攰到咧，阿 Ken 而家喺度腾嚟腾去，好似唔系好清醒咁，唔系好知自己攞啲乜嘢咁样。 哦，我真系唔知道自己做紧咩。 系嘛，好攰啊！今日啊，咁啊，回应少少先啊。八月四号乜事都冇啊？ 系噃，大家都可能好期待嗰日会有事发生嘅。 即系点解会有事呢？有啲咩故事开头呢？就系、是、有个麦田圈咧，即系揾到啦，喺英国啦，咁就有个、好似话系 好似钟嘅物体啦，那个麦田圈。 佢应该一个圆形一节， 一个圆形，跟住好似八卦咁嘅类型。 系啦，咁佢就话系应该系其中一个 apps 嘅钟嚟啊嘛，好似系。 嗯， 我冇认真去睇嗰、那个。那个时间咧就写咗系八月四号啦， 七点， 夜晚七点，咁啊当系英国时间啦，因为都有啲网友都问噶，喂，咁英国时间，咁我话点解一定系英国时间咧？咁佢，咁因为个麦田圈喺英国发现啊嘛，咁，咁但系 anyway 计到系英国时间好，计埋或者格林威治时间好，咩都好啊。 嗯， 到而家咧。今日几多号啊？今日 六号， 咁啊，乜事都冇啦，咁啊好啦，天下太平，咁即系冇乜嘢发生啦。 大家都估系可能系奥运会会出事嘅， 嗰啲恐怖袭击嗰啲嘢， 系啦，好多人都咁估，但系当然冇事发生啦。 啊，暂时未有事发生啦，咁当然再睇落去有冇咩特别嘢啦。咁啊，今日又要多谢阿 Ken 啦，又走上嚟你个录音室度搞啦，因为真系太攰啦，我哋攰到出唔到铜锣湾。好啦 ，anyway， 咁啊嗱，今日咧个题目咧就唔关 UFO 事嘅。 嗯， 咁啊好耐都冇揾阿 Ken 上嚟倾偈啦。咁啊今日又揾阿 Ken， 唔耐。 咩唔耐？ 上一集我出咗五分钟。 哦，系，冇错，真啲唔成气。好啦，嗱，今日咧题目咧就系讲呢个大脚怪啊，同大脚怪有关噶， 或者中国叫野人， 系。 外国叫雪人， 雪人系啦，有啲叫雪人咁样啦。咁嗱，大脚怪咧，可能大家都听过好多其他啲资料讲过啦。 喂，我问翻你、你第一次接触雪人嘅时候系听过呢个名啊，或者野人啦、 啊，吓 系边度见到嘅？ 走唔甩啦，一定系呢本最出名嗰本《读者文集》。 哇，我唔系， 你唔系咩？ 我唔系，我系细个睇呢个。 无敌铁金刚。 哦，系、哦，我都记得、哦，系、哦。 Sixty Million Dollar Man。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一集系讲过佢见到大脚怪噶嘛。 佢要揾大脚怪。系、啊，我记得咁长下内容 exactly， 我真系。 系好似系揾到嘅， 系揾到嘅，系。 系揾到嘅，但系后屘即系捉唔到咁样嘅，系类似系咁样啦。 嗰啲我就唔记得。 系，我都记得有一个咁嘅电视剧啊。咁但系咧，即系好多香港人一路都接触嘅咧，都系睇可能一啲。讲嗰啲大脚怪嗰啲书啦， 嗯， 或者而家上网都会揾到啦，咁啊，咩《刑蛮首期》啊， 嗯，《 超自然探奇》啊，嗰啲都差唔多实有咁咁滞噶啦，嗰啲书啊， 系， 咁但系咧，你而家其实咧，坊间买到嗰啲书咧，都系讲一啲好旧嗰啲资料啊嘛， 嗯哼嗯， 咁啊 ，M J 十三讲得嘅都唔会话太旧嘅，一定系攞到啲最新嗰啲资料，咁、嗯、但系而家原来最新资料咧，其实原来2011年咧十月份嘅时候咧，有科学家嗱系科学家啊，记得。唔系一啲民间嗰啲相信古灵精怪嘢嗰啲人啊， 嗯， 系真系科学家喺俄罗斯系有科学家系组团去揾噶， 嗯哼， 嗱咁你知啦，即系有啲我哋叫 Bigfoot 啦，即系学你话斋有啲叫 Snowman 啦、嗯、 ，Snowman 即系雪人啦，咁但系喺有啲地方咧，佢哋叫做 Yeti 嘅液体啊， 嗯 ，Yeti 啊 ，Y-E-T-I 啊， 呢个系好似印度译法。 唔知咧，好似系 印度， 印度系咁样译嘅系嘛？ 嗯， 个液体咧，咁就即系有一班科学家啦。呢班科学家犀利咧，就系佢集合咗全世界性嘅科学家嚟嘅。 嗯， 即系有中国啦，有美国啦，有俄罗斯啦，咁即系仲有其他地方嗰啲科学家咧，系组团去揾嘅。咁、嗯、呢个消息流出嚟系2011年啦，10月4日嗰个时间。嗯，咁就其实上网系可以揾到好多呢个资料，佢哋一路去 search 紧去揾呢个液体。咁佢哋去都系去咗附近一啲位置咧，即系喺西伯利亚，其实喺西伯利亚嗰度揾嘅。 嗯， 咁佢哋就揾呢个液体。咁嗱，其实有啲科学家相信咧，因为根据太多目击个案啊喺嗰头，同埋近年咧喺西伯利亚呢个地方咧，系越嚟越多人话声称见过呢个咁嘅液体啦，呢种咁嘅大脚怪嘅物种出现嘅。咁、 嗯、 但系好多古仔咧，古仔我哋即系慢慢讲啦。咁但系而家呢个液体咧。啲科學家相信呢一種咁嘅液體或者呢一種咁嘅巨人啦嚇，佢哋亦都譯佢哋有可能係一啲分支出嚟嘅一啲嘅巨人血統分支咗出嚟嘅一部分匿埋咗嘅。 嗯， 咁佢哋而家相信咧，應該起碼係會有幾十隻， 幾十隻咋？ 係啦，嗱，佢講咗咧就起碼會有四。佢呢度写就四打啦吓，即系几十只啦， 四打四十八只啦， 系啦，几十只咧就系喺呢一个西伯利亚里边嘅丛林入边咧， 嗯， 就应该系留咗喺度嘅， 嗯， 咁但系冇人发现嘅，咁但系而家点解话越嚟越多好似目击个案咧？咁其实就系因为即系你知啦，而家呢个世界嗰啲砍伐树木啊，嗰啲一路越嚟越范围广泛嘅， 嗯， 咁而家咧就好似系逼到咧呢一类咁嘅一路隐藏咗嘅物种咧。就終於有冇乜地方走動啦，咁就可以多咗出嚟俾人見到。 嗯， 咁佢哋咧就相信起碼有幾十隻啦，四十幾隻啊，咁 四十八 隻。咁呢啲數字點得嚟咧？就係、是、根據一啲目擊個案啦， 嗯， 根據佢哋嗰啲腳印啦，有啲人仲揾到腳印啦，咁去揾出嚟。咁所以咧呢一隻咁嘅物種咧，其實可能唔係真係已經係傳說入邊嘅嘢啊。 嗯， 我相信可能越嚟越近咧。迟啲时间咧会越嚟越近，真系揾到或者影到出嚟啊！ 其实你会唔会觉得有机会系人类进化嗰个 missing link 嗰样？ 我反而觉得佢唔系 missing link， 我反而觉得佢系 另外一样嘢， 继续进化冇被外星人改造咗， 即系佢自己会变人。 系啦 ，OK， 即系原本系由黑猩猩可能一路变种变咗出嚟， 嗯， 但系只不过我哋咧。就提早咗好多改变咗我哋嘅 DNA 嘅啫， 嗯， 即系佢哋一路落去都可能，我觉得咋，可能即系佢哋因为好高大嘅人嚟， 嗯， 咁啊嗱，咁但系咧，佢哋都有形容过嘅，譬如根据啲目击个案都会讲啦，佢有啲好长嘅啡色或者灰色嘅毛啦， 嗯， 咁啊唔系红人，嗱目击嗰啲人佢话，我哋喺呢个地方其实成日都见到呢啲咁嘅动物啊，即系。所谓见成日见到就系啲熊啊嗰类咁嘅嘢嘅，即系我哋系好容易分辨到咩系熊， 嗯、 但系佢话佢呢一只物种系两只脚企起身系行，而似系人咁样行嘅。熊咧 系都系四只脚行咧，佢即 系可以短时间两只脚行咯。 系啦，可以短时间，譬如摘树上面嘅嘢食啊，咁佢就会企起身啦。但系一般嚟讲，佢哋都系要四只脚行。咁呢个咧 concept 要记住先嘅，因为阵间都会有个古仔讲过关于四只脚同两只脚行嘅物种啊。咁但系呢种咧，佢话佢肯定亦都唔系人，因为冇可能有人有咁高嘅。即系当然有可能，但系即系你姚明嗰啲咪有咯，七尺几。咁高嘅， 佢一讲佢见到嗰个七尺几， 系啦，见到嗰啲系七尺几嘅，咁佢系好高嘅呢只，但系即系佢唔系一只庞然巨物，不过佢真系好高嘅，咁然之后佢哋嘅形容都会形容佢哋对脚咧比人类系短嘅，但系只手系比人类长嘅，咁佢哋嗱呢啲系科学家讲啊，因为佢哋根据活动嘅力学咧，点解佢嘅手要长咧？就系、是、除咗佢进化过程之外咧，就是、因为佢只脚短啊，所以咧佢只脚。要行到大步咧，佢一定要揾只手用翻个身体嘅平衡咧，即系我哋人类行路咪左手右手会摆嘅。其实佢都系要嚟平衡佢平时两只脚行路嘅时候，所以佢一定要只手长翻落嚟。咁只脚就比我哋正常短啦，可能去到我哋大腿一半先至开始系个裤囊。 Okay. 你明啊？咁即系只脚就比我哋短啊。咁但系成个整体系高好多啊。咁啊。基本上呢个就是一啲小道消息咧，即系话都唔算小道嘅。其实你而家上网揾咧，即系揾呢个 searching for Yeti 咧，你就可以揾到好多。其实已经系出晒消息噶啦，即系喺旧年嘅十月已经系国际性咁样去，即系啲科学家 join 埋一齐去西伯利亚嗰度揾。咁但系呢个咧，只不过系其中一个旧年嘅事啦，吓。 系。 咁但系咧，而家即系要讲俾大家听咧，就系、是、嗱，如果大家记得咧，讲紧大脚怪咧。就走唔甩，一定有一条片段啦，即系大家可能睇过一条叫 Patterson 嘅 footage 咧，正话 Ken 啊模拟俾我睇行两下， 拧转头 嗰、那个，嗰条片咧，嗱呢个古仔都要分享啦，可能有啲听众朋友完全冇跟过大脚怪，可能完全觉得都系同美人鱼一样，都系神神秘秘，都系唔信。 当时我哋细个睇嗰套电视剧，都系播呢条片出嚟做 opening 噶嘛？ 哦，系咩？ 系呢、這个我百分百记得。 边个电视剧？ 系《无敌铁金刚》。 哦，开头嗰度， 开头嗰度佢都系攞呢个做 opening 噶。 嗱，呢条片咧，其实1967年啊，即系啲听众朋友好多未出世啦嘅10月20日咧就拍到嘅。咁事源就系讲紧两个人啦，一个叫 Roger 啦、，Roger Patterson 啦，另外一个叫 Robert Glimley 嘅人咧，呢两个人咧就系、是、去个森林嗰度咧，就突然间系见到嗱，佢哋拎住部16米嚟嘅摄影机，就突然间见到有一只物种行过，咁佢哋咧就追前去拍嘅，咁一路系咁扯住去拍啦，咁跟住再。见嗰只一路行咧，佢哋再跑前去拍嘅。咁而个 footage 睇到咧，就系、是、有只好似人咁样嘅嘢啦。咁但系只手就好长嘅，就好高大。咁就行过一个树林，跟住系拧一拧住面望一望个镜头，跟住再拧住面就行咗入去树林入边咧，就揾唔到噶啦，已经 系 嗱，成条片就系咁啊。咁就被誉为系最经典嘅一条即系大脚怪嘅片段。咁有啲听众一定见过噶啦。咁除非你真系未见过，我哋试下揾翻摆上去 forum 啦。咁等大家睇。咁但系咧呢条片咧就出咗嚟咧好多嘅质疑啊。 系 所谓嘅质疑就系讲紧咩咧？因为原来咧呢、這个 Patterson 咧，其实咧已经系好早之前咧已经死咗噶啦。即系嗱，呢条片系1967年拍噶嘛，咁但系咧呢一、這个叫做 Roger Patterson 呢个人咧，其实佢喺1972年咧就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死咗噶啦。咁佢死咗之后咧，其实一路呢条片咧就大家都觉得，喂呢条片系咪假噶咁？系咪你先前讲话你睇过，好似话 早两三年前我睇过一个电视片集 纪录片嗰啲啊嘛？ 系啊，即系玩扮督爆嗰啲奇异档案嗰啲啦，美国嘅。好啦，咁咧佢就话嗰条片应该系假嘅，好似话佢个仔啊攞个套衫出嚟，就话当时系叫佢阿妈 扮 系啦，扮只大脚怪 就拍翻条片 系啦， 咁佢连嗰套衫都攞埋出嚟嘅，连埋嗰个头套都攞出嚟嘅， 我嗰套嘢几流下噶，佢应该套衫出嚟 系咩？ 几流下嘅， 好流啊，系嘛？ 系啊，几流下。 嗱，佢当时咧，其实呢条片拍出嚟咧，咁啊，全世界即系所有嘅人咧，都有啲人啦吓，你知、一定有啲好 skeptics 嘅人嘅，咁佢哋就话假嘅，呢、這个假嘢嚟嘅 ，hoax 嚟嘅咁样，咁就直至到阿 Roger Patterson 都死咗啦，1972年。咁然之后就学阿 Ken 话斋啦，即系早几年啦，我谂5、6年前到啦， 差唔多 咁上下啦，5、6年前咧，咁就已经有人大大声话，我哋揾到呢个真相啦，咁就揾到呢个 Patterson 个仔， 咁啊后生仔咁样啦，咁就然之后就佢就话其实咧当日咧条片咧系假嘅，系我爸爸咧就攞套衫就叫我老妈子咧就着住佢，跟住喺嗰度行，咁拍咗系假嘅。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大家可能忽略咗，就系佢有个拍档啊嘛，即系当时拍呢条片系两个人噶嘛、嗯、，Patterson 同埋一个叫 Robert 啊嘛 ，Robert Glimley 咧 ，Glimley 一路咧都唔出声嘅，一路都匿埋，直头系。佢去讲直头，佢系匿埋啦，总之就避世啦、 嗯， 就尽量唔出嚟去应酬嘅，或者唔想出嚟去回应呢条片嘅。但系你要知道，到咗今时今日啊，到咗依家，阿 Robert 咧都仍然系话呢条片系真嘅， 系 冇做假嘅事件嘅。点解阿 Roger 个仔要走出嚟讲话系假嘅咧？其实系因为 Roger 佢本身第一佢冇见到啦，第二就系话 Roger 因为唔想自己个爸咧孭住个。即系孭住个名字， 嗯， 咁样佢自己都觉得条片可能系假嘅，咁佢就揾咗套衫就讹称，即系佢咁讲啦吓。嗱、呢个系叫做 Robert 咁讲噶 ，Robert 就话 Roger 个仔咧就唔想即系外界再有咁多嘅舆论啦，咁、 嗯、 所以咧就直头话系啦，系假噶啦，就讲咗系假嘅，咁就希望即系啲传媒咧就唔好再追访佢哋。 哦，佢唔系受压，佢又唔系 系咪 俾人搞 压就唔知道， 嗯， 有压力嘅，我估计如果你。即系唯一一条咁经典嘅片，全部人都望到，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就搬咗个摆咗个妈上台，就话其实系我阿妈着住件衫嘅，咁佢阿妈都好阴功啊，因为咁样即系无啦啦孭咗呢个， 你着嗰件咁厚嘅衫， 咁点解会系唔系佢阿爸咧？点解会系佢阿妈咧？原来因为呢条片影到咧呢一只物种行过咧系有胸嘅， 嗯， 即系好似雌性黑猩猩咁样， 嗯， 系有乳房嘅。咁而呢只物种拧住面嘅时候系睇到个乳房嘅， 嗯， 咁所以咧佢就揾佢阿妈去扮，咁佢系好嘢，点解佢阿妈去扮咧，仲要扮埋有埋乳房啊，咁几惨啊都。anyway， 讲紧呢度佢自称系假嘢，呢条片出咗之后咧，咁全世界就会觉得喂得啦，点啦，解决咗个问题啦，根本就冇嘅呢样嘢。咁但系咧，你听众朋友又要知道啦，即系你要追呢啲咁嘅怪物咧，就同追 UFO 同鬼一样嘅啫。 嗯哼， 即系咧，你有人话真就有人话假嘅，一定有啲嘢点样可以屈到你都一定屈到嘅。 嗯， 咁我就会觉得即系呢个系其中一个 case 嚟。咁好啦，咁但系呢个 Robert 咧系一路都未死嘅，其实到而家都未死嘅 Robert。 嗯， 咁 Robert 就点样做呢？就终于去到2000年开始咧，佢话我忍够啦，我由头到尾都唔承认呢条系假嘅，因为系我亲眼见到嘅。 嗯， 如果系阿 Roger 揾个老婆嚟扮嘅话咧，我应该会知嘅，因为去呢个森林之前佢哋系一齐，咁佢冇理由。即系嗰个森林系冇可能人行到去嘅，即系喺条公路旁边噶嘛。 嗯， 咁佢话你冇可能会揸车嘅车去嗰度抌低个老婆，抌低半日，咁然后再翻去再揾埋佢，跟住再翻去嗰个森林嗰度。 即系佢好似话 Roger 个老婆冇咁大只嘅。 嗱，佢冇形容个 Roger 嘅老婆有几大只嘅。呢、這个咧就有趣啊，因为点解咧？之后咧其实系有一啲你知道外国嘅摄制队最叻就系咩咧？咁要压时间啦，咁佢一定咧就。在他节目里面他可能就要找人去扮这个大巨鬼去重复拍一次。 是。 其实因为 我看那条度桥都是这样的。 是不是都是这样 的。 但他就说他这个是做得到的嘛。好了但是呢现在 Robert 和摄制队去拍这个片段呢他们呢就在摄制队里面找了有一个人那个人求其叫他的名字他叫 Bobo 的。 嗯。 即是花名来的应该叫 James。Bobo 呢就是一个很高大成六尺几的。大肥佬啦，大狗啦，咁佢就去翻嗰个现场，嗱，经阿 Robert 带路就去翻嗰个现场咧，就试拍一次佢嗰个行动嗰个走路，然之后再追埋由边度开始拍，拍到边度，去到边再拍嘅。 嗯， 好啦，咁佢去试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嗰个人就唔系着住毛毛衫嘅，即系佢即系着翻普通行山嗰啲衫，啊 ，Bobo 着翻行山嗰啲衫去到森林嗰度行，模拟翻嗰个路径咁行。 嗯。 咁佢话咧系冇错，系拍到出嚟嘅，系拍得到一条一模一样，即系类似咁样嘅片啦。只不过片段入边嗰个已经唔系嗰只嘢啦，而系阿 Bobo 啦。咁而现场铲咗好多嘅树木啦，几露天嘅地方，而家变成一个森林啦，已经。咁佢哋拍完之后咧，睇嘅片段嘅时候咧，就留意到有一样嘢，就系原来阿 Bobo 行嘅时候咧，佢要行到咁嘅速度咧，去跟翻个镜头个远嘅距离。佢要行到咁嘅速度，以佢六尺几嚟行咧，其实佢话系好辛苦嘅，行得好急嘅。佢话以一个大男人嚟讲啊，如果我要着晒成套星星衫， 咁样行咧，而只视觉又要咁清晰睇到咧，其实我系冇可能行到嘅。 Okay. 因为我系着住短裤，着住行山鞋，我就喺呢个地方行咧，就好顺利、好快脆，可以速度敏捷咁行到。佢话，但如果我着晒星星衫咧，我系冇可能行到咁样嘅步伐嘅。好啦，咁然之后咧，佢哋再去睇翻嗰条片啦，即系而家再用啲科技去根据呢条片去分析，或者揾啲电脑科技啊、人体力学嘅科技去计咧。 嗯， 就话呢只物种喺条片入边行嘅时候咧，其实佢每行一步咧，你会睇到佢大腿嗰啲肌肉啊，或者佢个胸部嘅震动啊，即系佢因为嗰只行啦，咁同埋佢见到佢嗰啲样貌嗰啲咧，佢就话如果你要系人做出嚟咧。那些肌肉的震动和你动作和肌肉里面的配合呢，在條片看到呢你是不可能的。如果你穿星星衫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嗯 哼，因为它是不会有震动，它是一套衫。但是你如果根据这样穿呢，这个物种，这条片里面的物种呢，就不像是人扮的，只是一只真的生物来。 嗯。 咁所以因为这样的原因呢，他们觉得喂这条片我们都可信，甚至乎他们再捉啊Robert 出嚟啦，而家 Robert 都已经老人家啦，咁啊戴住顶牛仔帽啊咁样嘅，咁啊捉佢出嚟嘅时候咧，亦都同佢讲啊，即系话喂，你可唔可以再讲多一次，究竟系真定系假嘅？你哋可唔可以即系对住个镜头讲？佢话我直头而家对住镜头系讲系 absolutely true， 即系我发誓系真事 真嘢。 咁呢度有啲有趣嘢啦，阵间再讲啦。咁佢就讲到好肯定，咁而摄制队亦都 OK。与其系咁，我哋都冇办法再 prove 到，我哋唯有相信你啦。咁就于是乎咧，就喺嗰个位置咧，佢哋就觉得 OK， 我信，暂时信你呢条片系真嘅先啦。咁，咁其实事后咧，有啲人去做一啲调查，去调查呢个叫 Robert Glimley 嘅人，佢嘅背景。 嗯， 咁其中咧，其实佢有一次咧，系因为偷嘢咧，就嗱呢个后话吓，佢有啲嘢因为偷嘢咧。就被人拉咗嘅，被警察拉咗嘅。咁、佢英文嘅全名叫 Robert， 跟住有个 initial 啦，即系 E 啦，一个 E 字咧，跟住就系 Glimley 啦咁样。佢上去其中有啲节目嗰度访问嘅时候咧，咁有啲主持就问佢，突然间问咗一个问题，好有趣嘅，佢就问：，Robert， 我想问下你，你有冇曾经俾人拘捕过啊？咁，咁啊，但系 Robert 就话冇，我冇俾人拘捕过。 嗯， 你有冇因为偷嘢或者各样俾人拉过咁啊？冇，冇啲咁嘅事。咁、但系跟住呢个主持咧就攞咗一份资料俾佢睇，佢话嗱，我哋根据一啲警方嘅报告，就报告有个叫 Robert E. Glimley 嘅人咧，就曾经系几多年几多月几号，因为一啲偷窃罪行咧就俾警察拘捕咗嘅。 系， 我哋相信呢个系你嚟嘅咁。 嗯， 叫阿 Robert 就话，诶、呢、這个世界入边有几百个叫 Robert E. Glimley 嘅人。 系， 点解一定会系我咧？咁，所以我冇啊，我冇犯过事，我冇俾人拉过咁。 等于刘德华一样啫嘛。 即系咩啊？ 个名咁普通。 哦 ，OK， 系，你可以咁讲啦。即系唔好讲咩咧 ，John Rambo 呢个名啊，全美国都唔知几多少人啊，系有呢个名啊。讲真、，anyway， 即系嗱，咁佢咁讲啦。咁但系咧，个主持话我声称咧，就攞咗个警方嘅口供纸、就对过而家呢个 Robert 嘅签名咧系一模一样。 OK， 嗱，咁即系存在咗咩事咧？ 质疑佢诚信有问题啦。 系啦，佢话如果你嘅诚信系有问题嘅时候，即系你系一个专讲大话，你好叻讲大话嘅人，你凭啲乜嘢我哋去相信你嗰条片系真嘅咧？即系佢哋用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嘅。好啦，咁但系咧有一啲人咧就会走出嚟就撑阿 Robert 啦，佢就话喂，就算系你唔可以话因为佢讲大话而令到呢条片系假噶嘛？ 啱啊， 即系你报道新闻嗰个人，佢解释话你报道新闻嗰个人，你翻到屋企可能。你有外遇，你都会同你老婆讲大话啦。咁系咪代表你喺节目入面报道嘅新闻，我哋唔信你呢？咁，即系啲人系咁样质疑。佢话同埋，如果佢真系犯过事，佢犯事亦唔系一个光彩嘅事嚟。咁所以佢否认呢件事绝对有理由啦。咁、但系佢见到嗰个物种嘅话，你又唔可以因为咁而觉得佢系假嘢咁样。咁、所以因为咁咧，佢哋就仍然去相信呢条片，仍然相信呢一个人。咁嗱，存在可能系有啲人去全心去抹黑。或者全心所谓去成日都讲 UFO 界有个叫 debunk 嗰个字，即系拆解你啲嘢，其实我觉得系抹黑多啲嘅，我好憎呢个字嘅其实。 OK， 吓、咁但系佢而家咧就系似系呢个 Robert 佢呢个咁嘅个案咧，就好似去入咗一个不解之谜啦，即系话你去到而家究竟系真系有定系冇啊咁。咁好啦，咁正话讲过咪啲摄制队嘅，咁啲摄制队其实佢做紧一啲嘅 project。嗱，其实全世界不断喺呢个时间咧，每一年其实都有人去揾嗰啲大脚怪嘅，只不过。大脚怪的新闻就系被比下去，因为大家要睇古灵精怪，最多睇鬼故啊， 或者睇 UFO 嘅片段啦，外星人咧，但系好少人会去揾大脚怪，但系的的确确，其实每一年都有一啲组织系去揾大脚怪嘅。 嗯， 咁当然可能佢哋系即系请咗一个月假，就匿咗喺个森林入边去揾啦。咁，咁其实唔可以否认，其实呢啲咁嘅团队咧，好多时都揾到脚印。 嗯， 仲要倒埋石膏帽啊！ 佢通常揾到脚印同埋啲便便嘅啫嘛， 揾到脚印、便便或者 毛， 或者录到声音。 哦，呢 嗱录到大脚怪叫声嗱， 啊， 其实好耐之前，如果有啲听众一路听过我以前嗰啲节目咧，其实我有一集都 play 嗰个大脚怪嘅声音出嚟俾大家听。咁我 anyway 我抄翻出嚟，就睇下可唔可以喺最尾个 part 就抌出嚟俾大家听嗰啲大脚怪嘅声啦。咁，但系近年其实都有人一路录到嘅。 嗯， 好啦，咁有一队摄制队啦，正话讲过就有几个人嘅，其实有一个叫阿 Matt 啦、阿 Cliff 啦。Bobo 啦，同埋有个女仔咧，有个女士叫 Renee 嘅。 嗯， 咁啊，呢四个人咧，其实佢哋就组咗一个 group 啦，咁就系亦都系一队摄制队啦，咁就系去追查呢啲大脚怪嘅消息嘅。佢成个节目直头去揾呢啲大脚怪咁样嘅。 嗯， 咁佢就要穿州过省啦，尤其喺美国地区，成日都会目击到啊，见过啦。咁佢哋四个人咧就去揾其中一个 case， 咁就去揾到一个咧就喺乔治亚州。 嗯， 成件事个目击个案就系点样咧？有一日咧，佢哋收到个片段啦，个片段就系一架警车喺条公路度行紧嘅。咁，你幻想下系一个夜晚黑嘅景象，咁条公路咧仲系美国嗰啲公路咧，即系唔系 highway， 系嗰啲川州过省嗰啲公路，同埋乔治亚州嗰度一啲近郊嘅地区，所以成条路咧系冇街灯嘅。 啊， 成条路冇街灯，系夜麻麻，净系你个你嗱警车，外国嗰啲警车咧有个镜头影住前面嘅，就系你拉贼嘅时候咧，佢有晒记录啊，几点钟啊，咩时间啊，日期啊，就去拍低晒成个过程。 嗯， 咁佢而呢个镜头咧就系揸就影住车入边个镜头，就影住个挡风玻璃一路行啦，就喺条好黑嘅公路，就冇街灯嘅。就喺行行嘅时候咧，其实一路中间都听到佢哋嗰啲 walkie 嘅通讯嗰啲嘅，但系突然间咧，车入边就有一男一女嘅警员，咁啊男嗰个唔知佢叫咩名啦，但系女嗰个咧就叫做 Mary Scott， 咁咧佢哋架车行行，突然间咧就睇到有一个黑影就横过咗嗰条公路上高，嗰个黑影咧就只系用咗三至四步咧就行过咗条公路，嗰条公路系两架车行嘅公路嚟。咁但佢只系三至四步咧，就好快速就行过咗对面线，就爬过咗个栏杆，就入咗去入边嘅森林入边嘅。 嗯哼， 就喺佢左手边有个森林，咁就睇到一条好清晰咁嘅片段。咁而睇到条片段嘅时候咧，个警员净系话 ：Oh my God， 你睇唔睇到啊？咁跟住个女人话：我睇到啊，睇到啊。咁跟住佢哋咧就去揾呢个叫 Mary Scott 嘅人，咁啊揾到呢个 Mary Scott， 揾到之后点样咧？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翻嚟第二节 MJ 十三啊，有阿 Ken 同我喺度， 我哋继续。 嗯，嗱咁正话讲咧就系去喺乔治亚州啦。嗱，其实成件事个时间咧就系2009年啊，5月15号。咁嗰个录影机影到车嗰个录影机影到个时间咧就系8:30，即系8:26，接近8:30啦。咁就系两个警员喺个车嗰度行，咁啊经过佢哋其实系当巡逻嘅啫，咁就经过嗰，那个。路的时候咧，就喺突然间咧，喺好快脆咧，就影到有个黑影，就系跑过咗条公路， 嗯， 就跳咗过去左手边嘅一个树林里边，咁就冇咗影噶啦，咁 系。 咁而当时咧，警方即系见到咧，拍低咗呢条片咧，咁佢哋就攞咗条片出嚟，咁又唔知点样深敲，可能即系乔治亚州唔系啲大太大嘅城市啦，咁就所以条片可以留咗出嚟，就俾人放咗上去网上高啊。通知咗新聞界啊，咁所以就變咗搞到好大件事。咁呢條咧就係一條比較近年影到嘅其中一條嘅大腳怪的片段。 嗯哼， 其實唔止嘅，其實如果大家上網揾咧，去 Google 啫，或者 YouTube 咧，揾到好多呢啲片。 多嘅，其實最近我睇過不丹有啦， 係 越南啦， 嗯， 神龍架啦， 嗯， 最近我都見過呢三個地方都有。 係啊，咁嗱，呢三個地方都係黐住個山邊啊嘛， 係 即 係 一個黐住山邊， 喜馬拉雅山啊， 係啦，喜馬拉雅山啊，即係佢哋見到嗰啲就可能係叫雪人啦，咁樣啦。咁但係佢哋而家呢個咧個個案就係喺美洲嗰邊，咁所以其實相信可能如果真係有嘅話咧。 咁呢啲咁嘅巨人种嘅所谓大脚怪或者叫椰蒂或者雪人咧，其实我相信分布都几多地方， 嗯嗯， 即系除咗香港冇之外咧， 可能有咧 吓，香港 呢啲冇人知啊。 香港我谂有都死得七七八八啦，大佬 食胶食死咯呢排， 系 食胶死啊， 系啊，冇错。哇，嗱 ，anyway 咁啦，咁诶讲翻呢个，佢哋去揾呢个叫 Mary Scott 呢个女警。咁揾到之後咧 ，Mary Scott 就將成件事個過程講俾佢聽，就係話佢當時見到個情況啦。咁你知美國嘅攝制隊最叻，亦都係嗰樣嘢啦，再重組案件一次。 嗯。 咁咧就揸翻一架車，就裝翻個鏡頭喺前面，嗯、就用翻當時嗰個車速喺嗰度行緊嘅車速咧，就再模擬一次又係夜晚黑，咁樣咧又揾阿 Bobo 啦，呢個人形大腳怪咧就去示範啦。佢睇翻留意翻嗰段原本嗰条片，睇翻咁上下距离咧，就叫阿 Bobo 好啦，你过马路啦咁，咁佢就过马路，成功影咗 Bobo 就横过马路啦。过咗马路之后咧，咁然之后咧就睇翻， 佢一定唔知三四步啦。 嗱，佢咧就睇翻两条片，跟住一齐对比。嗱，两条片咧，佢哋夹得啲时间好吻合嘅。 Original 嗰条片系影到嘅时候，个大脚八同佢有段距离嘅。 系啦，你可以咁讲，有少少距离嘅，因为佢车影到佢行。 咁阿 Bobo 扮佢嗰阵时就喺翻嗰个距离。 系啦， 等佢拍摄， 等佢拍摄，然之后就去到嗰个位啊架车，咁佢就行过，咁、然之后咧就， 咁佢一定唔止三部喎、 啊。嗱，佢拍咗条片出嚟，咁佢对比两条片，Bobo 咧就要用咗七步，佢系要跑啊，先至跑过到去对面嗰度嘅，Bobo 后屘讲翻，佢话如果我系一个正常嘅人咧、我唔系为咗做呢个实验咧，我一定唔会喺呢个时间跑出嚟嘅。佢话呢条公路我见到嗰架车系好快咁嚟紧，佢话我冇理由戆居到，佢话我除非我想自杀，如果唔系我唔会戆居到喺呢一个时间选择喺呢一秒钟行过，我一定会等架车过咗我先至行过嘅。嗱，咁嗰条原装嗰条片咧就好似直头好似你睇嗰啲灵探嗰啲鬼咁样嘅片嘅，就系睇到一个黑影行过。咁但系咧，佢哋科学家再对比啦，对嗰啲生物学家再对比两条片，佢就话嗱，因为 Bobo 系个人，而 Bobo 行过嘅时候咧，佢要行一个咁嘅速度横过呢条公路，亦都要避呢架车，或者要以呢个咁短嘅时间由呢边行到另外马路嘅另一边嘅时候咧，阿 Bobo 要选择跑过去嘅。 佢行就已经死咗啦。 佢行就已经死咗啦。佢话要跑过去， okay. 而且成条片就系睇到 Bobo 跑过去嘅时候咧，系会有上落上落嘅，即系个身系会有会 有啲弹跳嘅感觉， 有啲弹跳嘅感觉喺度上上落落嘅。但系睇翻嗰条。警方 Mary Scott 佢哋影到嗰条片咧，佢话嗰只物种咧，应该点讲？佢行得好淡定嘅， okay. 而且佢唔系跑过去，佢系睇到佢个手嘅喐动咧，系似系一个行过去嘅啫。 OK， 咁而 Bobo 要用七步先至过到去 ，Bobo 都本身已经六尺几，咁、而佢呢个咁嘅步伐咧，佢用三步，咁而两条片去对比翻你嗰只人嘅脚步，再对比翻你个人嗰个脚擘开嗰个距离、而去计算咧。佢话呢一只物种咧，起码十一尺高，而 Bobo 咧六尺几高，接近七尺。咁佢话计翻所有步伐同埋人体力学咧，呢一只物种应该起码有十一尺高嘅。就佢只有十一尺高，佢先至可以咁快速三四步就行过咗呢条路，因为佢高，所以佢只脚。即系踏一步咧就够阔， 但你之前讲咪话大脚怪下半身系短啲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咁点解呢只可以三步飞咗过 咧？嗱，佢呢一个脚系大脚怪嗰只个身系短啲咧，系其中有啲目击个案嘅啫。 OK， 咁但系有，但系佢哋综合咗大部分个案都觉得系短嘅，但系有一啲个案佢哋只脚行得快嘅。 OK OK， 咁嗱，佢根据佢咁讲就系因为佢嘅身高加埋佢只手嘅喐动嘅平衡咧，佢就可以好快脆过到去。咁你只脚系短，即系嗱，佢只脚所谓短咧，系根据成件物种个比例去计只脚短。 即系如果佢十一尺高，咁佢就六尺 嗱 上半身。 唔系，应该话唔系根据你只脚，我哋人一只脚三尺咁至算啦。 OK， 咁嗰只物种咧就唔系矮过三尺，而系佢成个比例去计嘅时候咧，佢成个身体去计咧，佢只脚系短咗嘅。 OK， 但系其实佢只脚仲长过我哋只脚噶。 咁 你就可想而知佢有几高。咁呢个第一样嘅资料啦，咁佢哋行过咗呢个森林入边咧，咁就即系睇过啦，佢哋觉得就系、是、喂系似系 真系影咗一条真实嘅片咁。咁而呢两个警方嚟嘅，亦都冇理由特登揸架车去揾人拍一条咁嘅片出嚟啦。 系， 咁跟住佢哋点做咧？佢哋咧就决定咧就话 ，OK， 与其佢入咗呢个森林里边，不如我哋就夜晚咧，佢哋就好似灵探咁样咧。夜晚我哋就入去呢个森林嗰度试下揾啦咁。咁佢哋带咗啲咩器材咧？佢哋带咗呢个嗰啲叫做温度探测机啦，热能探测器啦，系啦。咁另外就带咗即系孭晒一啲红外线嘅摄影机啦。咁佢哋就入咗个森林里边。咁其实佢哋行咗好远嘅。佢哋由夜晚八点几开始入去个森林，四个入到去个森林里边咧，去到凌晨四点几佢哋先撤退。咁佢哋入到去咧就一路揾啦，其实就揾唔到嘢嘅，就系揾乜嘢都揾唔到，脚印都揾唔到嘅。咁但系咧去到中间有一个位咧，其实佢有啲人咧就话：喂，我要试下扮呢啲叫声啦，睇下会唔会 引到佢哋出嚟啊！ 引到啲回应啦，咁样。咁佢嗰下咧，佢就系对住树林里边对住个天咧，咁就影住佢就喺度扮叫，咁佢就扮嗰啲好似啲点讲泰山咁样嘅叫声啦吓，你幻想啦。咁佢嗌完之后咧，咁其实咧就冇隔咗一段时间冇声嘅， 系。 但系突然间咧就喺树林入边咧就听到有一个咯咯两下嘅声，有两下 敲门， 好似敲门，可以敲啲树木咁嘅声嘅。 哦、oh, ，OK， 就有佢就听到喺佢哋正前方就听到两下咯咯咁嘅声，咁然之后因为佢哋分开两队啊，譬如两三四个人啦，咁啊两个分开啦，另外两个就另外一个方向咁就喺度揾啦，咁而呢边听到咯咯嘅声咧，原来两队摄制队两边嘅人咧都近嘅距离，而佢哋同时间都听到佢哋前方就有两下敲树木嘅声，即系可以系咩都有可能咧，你可以系狼啊。可以是真的有红人啊，或者你可能真的有 啄木鸟啦， 啄木鸟，但系冇理由啄木鸟咁夜喺度，深夜凌晨三点几四点喺度啄木啦。咁佢哋跟住就向住个方向行，行到去前一段之后咧，就有一个人直头系听到，好明显系有人将石头系掉去佢哋个方向 啊， 而石头系撞落棵树度，嗰、那个系一个好大声，一嚿石头嘣一声跌落棵树嗰度嘅声。咁佢哋咧就开始惊啦。 佢系谂住掟树定掟佢嘅，其实 冇人知道。总之就系有个石头向佢哋方向掟，咁就但系佢哋揾唔到个石头，因为其实佢哋嗰下已经四个人都好惊，因为同时间听到呢个声。咁佢第一佢哋冇武器喺身啦，当然你去揾啫，就唔系话你要去猎杀佢噶嘛。咁所以佢哋冇带个武器喺身，佢哋得成个人就得个摄影机，听到呢个声就其实惊惊地。咁佢哋就原地就企咗喺度附近喺度，即系记录下附近嘅嘢啦。咁记录到开始天光啦，咁佢哋就决定都揾唔到噶啦，就撤退就走。咁佢哋离开咗乔治亚州啦，咁就要去揾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啲资料去跟进啦，因为佢哋已经系即系散晒啲资料，成个美国散。咁就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即系喺乔治亚州再上高啲嘅，即系佢原本喺呢、這个嗱乔治亚州佢后边咧有一个一大个森林嘅 Chattahoochee National Forest， 即系一个国家森林啦。咁佢就喺嗰个地方嗰度做一个考察，咁佢就再走上乔治亚州再高啲嘅地方，去另一个城市，咁就去开会啦。去到个城市咧就 call 咗个会，同啲村民，就话我哋咧知道你呢条村咧有好多人目击呢啲大脚怪嘅个案嘅。咁我哋咧亦都系嚟希望去揾嘅，因为我哋都睇过一啲世界性嘅片段啦，或者系美国嘅片段啦，我哋都深信其实呢个州附近个山上高咧，系应该呢个森林里边咧，呢个 Chattahoochee 呢个森林上边咧，应该系有一啲物种喺度啊。咁啊，想问下你哋有边个见过咧？咁跟住问完现场，可能坐咗系我谂啦，现场坐咗三十几人喺度啦，有廿几人举手。 OK， 有廿几个村民举手，我见过。咁佢系逐个访问啦，有啲好简单嘅，有啲即系话哦冇啊，我老公车我咁啊经过。就停咗嘅车就见到喺公路附近就见到有一只好大只嘅物种，就喺上高棵树嗰度望一望我哋，跟住佢就转身走咗啦。咁另外有一啲经过就系见到喺山嘅山顶上高见到一个好大个嘅黑色嘅人喺度行过，咁有啲就话经过附近有个地区咧就似系有个沼泽嘅，佢哋去到嗰个地方咧就。本来就冇嘢嘅，本来即系喺附近嗰度准备即系搭营啊，跟住就烧烤啊，或者系即系露营啊咁。咁但系佢话佢哋即日系上翻车走，个原因系因为佢哋去到嗰个沼泽附近咧，系见到有只物种系踎喺个沼泽附近，而嗰只物种系见到佢哋之后咧系起身就转身走。但系佢话佢起身嗰个过程，佢形容咧系 系好似望住柯柏文变身咁样。 O K， 佢形容就系望住柯柏文喺度变身，咁你望到好高嗰只嘢先企晒喺度。 嗯， 咁佢所以佢话佢哋好惊啊，即时系执嘢走咁。咁呢啲即系零星嘅个案，见到呢个咩物种， 但佢哋都系影唔到嘢嘅， 影唔到嘢，因为佢哋可能冇谂过去影嘢，根本， 嗯， 纯粹谂住去嗰度，同埋你一见到有只咁大只嘅企喺你面前，你用影佢走啦，系咪先？ 嗯， 你香港人去到西贡见到牛，你都唔敢影啦，咁所以佢哋即刻撇啦，咁其中有几个个案，有一个仲经典嘅咧，佢直头话佢哋停低咗架车， 嗯， 就喺架旅行车啊，即系嗰啲好大架嗰啲。 即 有晒间屋喺后边嗰啲咧， 床啊，煮嘢食啊， 系啦，有晒厨房嗰啲啊。咁佢哋就喺个旅行车嗰度喺度煮紧早餐，停咗埋山边。 嗯， 系煮紧个早餐，佢话未天光嗰阵时咧，突然间架车嘣咗几下。 嗯， 咁然之后咧，佢哋开头唔知咩事，佢哋以为咧 收陀地， 唔系，佢以为有人走去放佢嘅车胎啊。 OK， 嗰个男人第一件事咧系冲落车睇咩事，佢仲攞住支棒球棍落车嘅，咁、就想睇下系咪有人去搞佢哋嘅车。咁佢但佢落车嗰下咧就闻到好臭， 嗯 一阵味。佢形容嗰阵臭嘅味咧就好似嗰啲野狗啊，淋湿咗个身咁嘅味嘅，好臭啦，总之就味。跟住佢就见到树林咧就有个黑影，因为未天光，就树林有个黑影咧就捐咗入去树林入边， 嗯。 咁佢就唔知咩事咧，咁就唔敢追上去，就上翻车， 嗯、 就锁好门。到天光咗之后咧，佢哋再睇咧，就发觉原来乘客位嗰边车头、乘客位嗰边个玻璃咧，系、 嗯、 有好多嘅掌纹，系拍过架车，同埋咧嘅车门嗰啲架位咧系有啲毛咧、 嗯， 有啲好长嘅啡色嘅毛咧系黐咗喺度， 即系佢曾经 磨过架车。 O、okay. K， 应该话佢曾经走嚟熬过架车，亦都喺个窗门嗰度望过入去嗰个车入边。 嗯、 mm-hmm. ，咁亦嗱唔知咩啦，可能系佢哋整早餐嘅香味吸引到佢出嚟啦。 嗯、 mm-hmm. ，咁可能系各样啦。咁总之佢就熬过佢架车嘅，咁就留低咗一啲痕迹，有影个相出嚟添嘅。 嗯、mm-hmm. ， 咁好啦，咁呢、這个呢啲都系零星个案啲人目击到，咁就比较犀利咧，就系有个女人啦。咁、那个女人咧，佢就话啦，佢话我当时咧就同我先生就揸住架车，又系喺嗰条路嗰度行过。 嗯、mm-hmm.。 咁而行过嘅时候咧，佢哋被逼停车，因为咧佢哋喺条路前面，即系又系黑晒冇街灯嗰啲路， 系 就见到有嚿嘢企咗喺佢前面。 嗯， 佢话佢哋最初以为见到鬼， 嗯， 佢最初形容以为见到鬼，因为成嚿黑色嘅影喺度， 嗯， 嚿影本身系踎喺度嘅， 嗯， 但系佢哋嘅车驶到嚟，佢哋要停低架车，因为有嚿嘢阻咗前面， 嗯， 跟住嗰只嘢咧就企起身。 嗯、 而且是慢慢拧住面望住佢，佢、 嗯、 话佢系从来未试过咁惊嘅。那个女人话、 嗯： 我同我先生从来未经历过咁惊嘅嘢。佢话佢哋当时系呆到连入后波走佢哋都唔识嘅。佢就系睇住嗰只物种，嗰只物种好高。佢话形容嗰只物种咧有七尺几咁高。咁就行咗两步埋去佢哋嘅车度，就望一望佢哋嘅车个挡风玻璃。 嗯， 然之后嗰只物种望完一阵间咧，就拧住面咧就走咗。 嗯， 咁佢就问翻佢啦，即系问形容翻呢只嘢嘅物种个样啦。咁佢呢只嘢成只嘢都系毛嚟嘅，成身都系毛嘅。佢睇落去咧就似系黑啡色咁样嘅毛，因为夜晚黑睇。 嗯， 认到佢个样咧就唔系一个人样嚟嘅，似系一啲类似猩猩咁样嘅样。但系佢话呢只嘢咧系两只脚行路嘅。 嗯， 完全是一个人咁样行嘅，两只脚行，只手会左右摆。 嗯， 咁然之后行翻入去佢左手边嗰个森林入边咧就冇咗。 嗯， 咁佢哋攞晒呢啲资料， 嗯， 跟住除咗呢一个咁嘅村民见过之后咧，咁另外仲有两个村民见过，有一个村民咧就话我有一个女人咧突然就起身话我有影咗四张相。 嗯哼， 嗱呢条纪录片系2010年啦。呢、 嗯、 个女人起身就话：我有四张相俾你睇，呢四张相系三个星期前我先生喺行山嘅过程入边影到 嘅， 俾、 嗯、 四张相去睇。嗰、 嗯、 四张相一睇落去，系一只好大只嘅脚印，仲要有脚趾添嘅，即系睇到脚趾嘅。咁佢哋都哇好坚呢单料。咁而另外一个村民就讲啦：我直头咧系喺个山入边见到佢咁。咁啊，两队摄制队又分开啦，又拆开两队啦，咁啊走去揾呢、这个。 即系揾佢哋根据佢哋个目击证人去揾嗰啲大脚怪嗰个位置咧，咁啊拆咗两队，咁、其中有两队咧就跟咗呢个男人去就喺个山度见到嘅，咁佢哋一路咧就行嗰个山，佢话呢个行山嘅过程咧就唔系普通行山，直头要行过啲河啊、隔涉嗰啲水喺个森林里边行。咁佢哋行嘅时候咧，咁佢就问佢咧，佢话咦你见到之后你仲有冇行呢个山？佢话我见完之后我系几年都唔敢再翻嚟呢个山嗰度行。 OK， 惊得滞，咁佢就问佢你见到啲咩啦？咁佢就带佢去翻个位置，就系、是、一个山坡嘅位置嚟嘅。 系， 咁佢喺个山坡嘅下低嗰度咧，就喺度执紧柴，系准备露营咁样。咁佢就话咧，佢当时听到有啲声，嗰啲声系似系一棵树冧咗落嚟嘅声嚟嘅。 系， 突然间冧咗棵树嘅声。咁佢一恶高头望咧，就见到棵树冧咗喺度，而再望上山坡最顶嘅位置咧，佢话佢直情系见到有一只，佢形容啊，有成九尺几高嘅物种咧，系全身都系毛嘅，就企咗喺上高，就喺上高嗰度咧，就望住佢喺度咆哮啊！咁佢嗰下咧，佢系吓到呆咗，跟住佢系即刻走嘅，佢话留低晒啲用品就走咗去嘅。 系 呢件事就系咁样完啦。咁但系佢哋就问佢啦，问佢好多资料啦，咁佢就。佢就问佢啊，呢你见到嗰只物种系咩样噶？你形容一下啦咁。咁佢咧就话啦，佢话我见到佢一个额头就冇毛嘅，个鼻咧，佢见到个鼻咧应该系粉红色嘅。呢个科学家亦都问佢啦，咦咁佢只眼系咪好大只噶？嗰个眼框系咪好大啊？佢系啊系啊系啊，个眼框好大好大嘅咁样。咁其实呢个 眼袋 嘅 位， 即系个眼嗰个眼窝啊，应该系个眼窝系咪好大？佢系眼窝好大嘅咁。咁佢嗰下咧，跟住佢望住佢之后咧，佢就。个科学家就喺度谂啊，佢觉得呢、這个人咧似系讲大话， 点解？ 因为咧佢根据所有目击证人嘅个案咧，佢哋都话呢只物种个鼻咧系好似只狗嘅鼻咁嘅，即系一个黑色嘅、黑色嘅皮肤嚟嘅，额头系有毛嘅，只眼系好细嘅，即系好似星星咁样只眼，就唔系一个好大嘅眼窝。佢问佢系咪一个大嘅眼窝，其实佢系想测试佢，因为佢听佢讲嘢，听佢讲嘢同埋听佢嗰啲反应咧，就似系讲紧大话嘅、即系人人喺度讲啊，咁佢咪话见到咯，跟住作个大话出嚟，咪带你去睇咯，反正你都睇唔到嘢噶啦。 咁系， 咁佢就觉得呢个人系似讲大话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呢、這个人佢觉得佢讲大话啫。另外一 pair 人咧，其中嗰个有个女人叫 Renee 系一个生物学家嚟。其实成个过程 Renee 都唔系好相信有大脚怪嘅，唔系应该咁样讲，佢唔系唔相信有大脚怪，佢系唔系好相信嗰啲人见到嘅个案系真嘅。咁另外這隊呢队咧，咁就系阿 Matt 同埋阿 Renee 咧就走咗去跟一个男人咧，就系、是。去找呢个男人，咩男人呢？呢个男人就系正话攞四张相出嚟嗰个女人个老公嚟嘅。 系， 咁佢就认识咗呢个丈夫啦。咁佢就话、你喺边度影呢啲脚印嘅咧？咁佢就跟带佢哋去行嗰条路。咁佢就话原来已经系三四个星期前嘅事嚟，所以咧嗰啲脚印已经冲到或者系冇咗啦咁。咁佢哋一路行咧，就行到去森林入边嘅其中一条小路咧。咁佢哋再睇翻嗰条小路，佢话呢度好多脚印喺度嘅，有行山鞋嘅脚印啦，有啲系直头有单车嘅碌嘅印啦，有啲人踩单车啊，咁你可想而知，即系条路都多人行噶啦。但系佢哋喺条小路突然间有一个位咧系斜咗落去，入咗去一个丛林嘅地方咧， 系 佢哋喺嗰度咧就揾到一啲脚印，揾到两个脚印，而嗰两个脚印咧，佢哋睇到咧系有脚趾嘅，而个脚印咧系比我哋正常人只脚咧大一倍。 Okay. 即系长一倍啊，嗰只脚。咁佢哋好开心啦，就即刻通知喺另外嗰边，即系跟紧呢个怀疑老作呢条友嗰个队员咧，就即刻即系飞过嚟啦。咁其实佢哋两个小镇都好远嘅，即系都要搭成几个钟头车先翻到去。去到嗰个森林嗰度咧，佢哋就揾嗰啲石膏咧，就倒咗啲帽啊，即系只脚印倒咗帽出嚟。咁而拉出嚟，佢哋去睇翻所有嘅帽咧，就发觉嗱，佢揾到两个脚印，佢两个脚印咧都系只右脚嚟嘅。即左脚咧就系喺草地嗰度 ，OK， 就冇脚印留低 ，OK， 右脚咧就啱啱行咗啲泥嗰度，就有脚印留低。咁佢就话咧，两个脚印个距离咧有成，我谂啊点样形容咧？呢度其中一个喺个柜嗰度系另一个，即系几多尺啊？呢度 五尺， 五尺，即系话咧两个脚印嘅距离嗱，两只都系右脚啊，两只都系右脚嘅脚印距离系五尺。即系佢一步系行两尺几， 两尺半到咯。 咁你人行两尺几，一步你系好辛苦噶嘛？ 辛苦， 系咪？你抹尽晒只脚嚟行啊嘛。但系嗰只物种就系两只几一步， 嗯嗯， 即系两只几应该系去到左脚，跟住到右脚啦。即系话两只右脚距离五尺啊。咁佢就睇翻，如果呢个系用人去扮出嚟嘅咧，你行咁样行咧，你个力嘅力度咧，应该系聚咗喺个脚踭嗰度嘅。 系啊， 但系呢只物种个脚印咧，因为佢踩咗落啲泥嗰度咧，嗰、那个力咧系聚咗落脚趾嗰度。所以就好清晰认到有五隻脚趾的脚印，亦都因为脚趾有大小就认到这一只右脚。咁佢就话嗰两个嘅力咧都系喺前脚嗰度嘅，即系话佢系行落去嗰下咧系只前脚落地就踩咗个压力落去，然之后先到后脚嘅。咁有两个脚印就唔似系由人去做出嚟嘅。 系 咁现场嘅泥土亦都揾到有啲毛发啦，亦都揾到嗰个脚印嗰啲泥嘅脚印咧，佢话系好精细嘅，就唔系假嘅， 即系你脚嗰啲纹 系啦。咁系啦，有脚嗰啲纹啊，系啦。咁呢个女嘅生物学家佢话我本来都唔相信，但系我而家直头我揾唔到有啲咩，我想 揾个理由 解释，我好难揾到一个理由去相信。而且佢两只都系右脚，而佢两只右脚个脚印咧，因为踩落唔同嘅泥土咧，而出现肌肉嘅变化咧，系做唔到出嚟。 所以佢冇理由唔信咯。 个女人都冇理由唔信，咁佢哋直头系已经套晒指纹、套晒脚纹咁样咧，咁就攞咗翻去做研究。咁呢单咧就系最清，即系最近单嘅个案，就系揾到呢啲嘅咁嘅。嘅呢个所谓嘅大脚怪嘅脚印啦，就喺乔治亚州嗰度。咁其实仲有其他个案啦，转头翻嚟继续。翻嚟第三节嘅 MJ 十三啦，咁今日嘅题目系讲大脚怪啊， 系系 啊，咁嗱，正话讲咗嗰个 case 咧，咁佢哋咪话个就觉得系假噶啦，即系佢老作噶啦，另外一个就揾到脚印啦， 粉红鼻哥嗰个假啊嘛，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正话一开始咪有个女人讲话，直头喺架车嗰度，跟住系见到嗰个物种就踎喺度，跟住起身， 系 拧住面望一望佢，跟住走啦。咁佢又跟呢个女人由口供讲嗰个森林咧，咁佢哋就入去揾啦，又系 set 晒夜视镜啦，跟住几条友走咗入去个森林里边揾啦，咁咧就四个人又分咗两组入去，咁其实入咗去咧就分开都几远噶，咁就去到凌晨三点几钟嘅时候咧，其中有一队咧就话：喂，我谂下，不如我哋又再嗌啦，睇下会唔会引到啲声出嚟啊？咁佢哋做过一啲方法去引嗰只即系嗰只物种出嚟嘅。咁包括佢哋会喺个森林里面烧炮仗， 烧炮仗 ，OK， 咁啊烧咗抌落地下，跟住哔哩哔哩哔完之后咧就冇咗声，净系听到回音啫，就咩都冇啦。咁跟住佢哋行到三点零四点钟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个队员咧，佢就想嗌咯。咁佢一嗌完出嚟之后咧，咁其实冇声嘅。嗱，分咗两队啦，总之你记住啦，一队就系阿 Bobo 同埋 Matt 啦，咁啊 Cliff 同埋嗰个 Rain 呢两个就一队啦，咁分咗好远。咁阿 Cliff 嗌完之后咧，咁另外一边咧就嗰个喺度听啦，听唔到声，用个 Walkie 问翻佢：你嗌咗未啊？佢嗌咗啦，咁冇声咁。咁呢边嗌咗冇声咧，咁另外一边呢队队员咧，佢就谂下你嗰边嗌冇声，不如我呢边嗌啦。咁嗰个人咧就准备嗌啦，咁就深呼吸，吸咗一啖气。正想嗌嘅时候，突然间喺好远山边咧，就听到有一下咧，佢个声音系似一啲好似狮子咁样嘅叫声。 啊哈！ 跟住佢谂咗一阵间，跟住佢谂话：，哇！呢把声系一啲好雄壮嘅声嚟。跟住即刻用 walkie 嗌过佢：，喂 ，Bobo， 你有冇嗌过？咁冇啊，我冇嗌过啊。咁，即系话佢哋两队人咧分开咗之后 ，A 队嗌 ，B 队听唔到佢嗌。B 队想嗌嘅时候咧，就听到远处山边咧有一个声应佢哋。咁佢问翻系咪 A 队 ？A 队话我哋冇嗌过咯，已经即系除咗先前阿 Cliff 嗌咗两下之后咧，就跟住我哋冇嗌过咯。咁但系我哋听到声咁， 但系佢肯定唔系回音啊， 肯定唔系回音，因为佢嗰个回翻嚟系一下嘅啫，而且同佢哋 嗌开嗰个声音唔同咧，因为佢哋嗌就好似泰山咁样嗌嘅。 O K， 但系另外一边嗰个声音嗌翻嚟咧，就似系一啲兽类嘅动物嘅叫声嚟。 嗯， 咁佢哋直头 capture 到晒成个声音，佢哋都话：哇，我直头唔知系乜嘢嚟。佢话呢度虽然咩都有可能，有可能系狼啦，可能系熊人啦，但系佢话唔会系咁样嗌咁嘅叫声嘅。 嗯， 咁佢哋喺乔治亚州呢个咁嘅追踪咧，就好似断尾啦，又系揾唔到啲咩实质证据啦。 嗯， 咁跟住佢哋又再飞第二个州啦。咁啊，飞去边咧？咁就飞咗去呢个北卡罗来纳州 North Carolina。 嗯， 咁啊，飞咗去嗰度咧，咁佢就揾啦。咁原来佢哋有收到一个消息咧，有一个叫阿咪嘅老人家咧，咁佢原来咧追踪呢啲大脚怪咧，追踪咗廿年噶啦，已经一个叫 Mike Green 啊，一个男人啦。咁佢咧就话我有一条片，我拍到咧就系不得了嘅呢条片咁。 嗯， 咁佢条片拍到咩咧？就系成条片咧都系黑白嘅。就是用熱能探測器去找的，他說原來熱能探測器是對於美國、啊、或者外國很多去找追蹤大腳怪是很常用的一個器材來的，那香港很少人有啦、 嗯、 但是就在外國就很多的，就是很多人都會買到這塊東西。咁佢咧就话佢去到凌晨三点钟嘅时候咧，咁、嗯、其实咧佢就喺个帐幕里边瞓紧觉嘅。咁佢一路追踪，所以佢长时间都喺个帐幕度瞓觉啦。咁、那个帐幕咧就即系圆拱形嗰啲帐幕啦， 好似蒙古包嗰啲啦， 蒙古包嗰啲啦。咁佢就喺边瞓觉。咁佢就大约瞓到凌晨三点钟度咧，就突然间听到啲声。佢最先原本佢揾啊，所以咧佢就将一条朱古力巴，即系嗰啲有啲花生啊，嗰啲花生米嗰啲朱古力巴咧，就佢喺前面嗰度咧有棵树就冧咗，锯咗棵树落嚟。 啊， 咁佢就将嗰个朱古力巴就摆咗喺个树干嗰度，相距同个营地咧大约系相距廿尺度啦，二三十尺度啦咁。 嗯， 咁佢咧就喺嗰度摆一条巴，跟住佢就喺廿尺以外就搭咗个营仔喺度瞓觉，瞓到凌晨三点几咧，突然间就听到一啲好重嘅脚步声。 嗯， 咁、那个脚步声直头系嘈醒佢啊！佢话嗰啲脚步声直头似系踩落啲树干啊，踩落啲草啊，啲泥地啊，嗰啲嘣嘣声咁样嚟嘅。咁佢听到呢个脚步声之后咧，咁佢开头咧第一件事咧，佢就即刻攞个电筒咧，就喺个荧幕嗰个门口嗰度咧，就照出去喺度睇有咩啦吓。睇咗一轮之后咧就冇嘢嘅，隔咗阵间冇嘢咧，佢突然间咧佢就听到一啲好重嘅呼吸声。嗱，佢去形容嘅呼吸声就系咩咧？直头星战咧黑武士嗰个咁嘅呼吸声啊！佢、 哦 okay, 话系好重啊，但系咧就唔系咁机械嘅个声，就似系啲动物嘅呼吸声嚟嘅。佢感觉到啲声音系好潮湿咁样噶啦，咁。 嗯。 咁而佢啲声好近嘅，佢就系喺佢个荧幕嘅后边。 O K。 喺个荧幕嘅后边， 即系佢睇唔到个位啦， 睇唔到个位，佢照唔到个位，佢照住前面嗰条树干啫，喺荧幕后边。跟住佢突然间咧，佢话佢吓到咧，佢形容佢自己系吓到不得了啊，飙尿咁滞。佢话突然间咧系有嘢咧系冚咗个荧幕两下，即系拱个荧幕啊！佢话 系， 佢话系一只好大力嘅嘢喺度拱咗个荧幕两下。 嗯嗯， 咁佢真系好惊，佢第一时间咧就见乜嘢就凹乜嘢，就凹起一袋嘢咧，咁就冲就冲咗出荧幕嗰度啦。 嗯， 咁佢冲咧就冲咗上山一阵间，跟住佢谂下我要影低佢。 嗯、 跟住佢就即刻一路跑，边跑咧就边掹紧个细嘅脚架啦、 嗯， 就即刻将嗰个夜视镜嘅录影机咧就拍咗上去个脚架度咧，一动咗喺度揿掣录影就狂奔就跑翻上架车嗰度。 嗯， 咁总之佢就临走之前就将个录影机就坐低咗喺度咧，就影住个 帐幕嗰个方向。 佢影住帐幕一冲出嚟就 set 个脚架，就影住个树干。跟住佢就掉头就走咗去啦。 OK， 佢第一件事就点样咧？佢走翻去大约系五十尺以外有架车，佢泊咗架车喺度。 嗯， 佢一冲上车就开车就撇啦，即刻走咗去另一个营地。佢话个营地相距大约揸车都要两个钟头。去到嗰度，跟住喺嗰度等。佢话直头佢唔敢翻去，跟住等到天光啦。 哦、okay ， 咁然之后咧，佢就揸翻架车翻去佢个营地嗰度。 嗯， 翻到去咧，佢就形容啦。佢话个帐幕冇事。 嗯， 但系咧。嗰条树干咧，朱古力巴咧就冇咗， 哦， 而嗰个摄影机就冇晒电， 嗯 ，OK， 咁佢就即刻就执埋啲嘢就走啦，佢就已经惊，佢都开始惊啦，咁佢就执晒啲嘢就即刻撇啦，咁翻到去咧就睇翻嗰条片段就睇到咩咧，就因为佢嗰个树干咧就系喺个斜咗落去嘅山坡嗰度嘅， 系， 其中有斜落去嗰位咧有个树干出咗嚟， 嗯， 佢就喺个树干嗰个位咧就见到有一嚿。即是佢系因为红外线拍啦，见到有一嚿物件， 嗯， 散播住一啲热能出嚟嘅，总之佢嗰啲颜色喺度啦，就慢慢喺个山坡下咧行上嚟咧， 就一手咧就攞咗嗰条朱古力条，跟住咧就撇嘅，咁样咧成条片就影到呢、這个吓，咁跟住佢就咩都影唔到啦，即系话包括佢一 set 咗部机开机已经影唔到嘢啦，已经直至到部机就嚟完嘅时候咧，就影到有只手上有个人走上嚟，就攞咗嗰条 candy bar 就走咗嘅，咁跟住佢哋又再示范啦，又要叫阿 Bobo 去扮啦， okay. 扮嗰只嘢啦，咁佢哋扮出嚟咧就影到一模一样嘅嘢，都系搵到影到一个人形，系明显地本来趴喺前面慢慢爬上去个斜坡。去到个嗰个树干咧，就伸只手去攞嗰条朱古力条就走嘅。咁佢哋话原来外国好多嘅嗰啲队伍咧，佢哋去研究呢个大脚怪咧，佢哋都会用呢个朱古力巴。美国嗰边嗰啲研究者咧，佢哋话大脚怪咧出现嘅情况咧，好多时候咧都系闻到啲花生嘅味。似系猩猩中意食嘅嘢咧，譬如佢试过有啲研究队咧，直头系夜晚系俾野攻击啦。跟住佢哋走晒啦，再翻翻营地，成个营俾人拆咗啦。咁又唯独佢成罐花生酱咧，系俾人开咗嘅。 OK， 开咗成罐花生酱，系攞咗里面嗰啲花生酱嚟食啊。咁所以因为咁嘅原因，啲消息散咗出去咧，就越嚟越多啲研究者咧，直头系攞花生酱或者拖肥啊，或者朱古力嗰啲嘢咧，系去引佢哋现身出嚟。 但系佢中意食 Lux 嗰类嘢。 系啦系啦，因为佢有啲花生嗰啲，你外国啲花生酱有啲一粒粒花生。 系啊系啊。 咁佢就话，即系嗰啲系最受欢迎或者最容易成功。引到佢哋出嚟又拍 最受佢哋欢迎，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用咗呢一样嘢啦。咁而因为亦都咁阿 Mike 呢个阿伯咧，亦都用咗呢个咁嘅朱古力巴咁嘅嘢去引嗰只嘢出嚟。咁但系你去到最后就拍到一条咁嘅片啦。咁而呢条片即系佢哋亦都冇办法证明到。咁 OK， 咁嗰个女人咧，嗰个 Renee 咧就其实佢一路成个过程佢都系好 skeptics 嘅。喂，我想问下你，点解你要影一条咁嘅片，但系欧夫嘅？点解即系影嗰啲树木系欧夫唔 sharp 嘅？佢话，佢话我理由好简单，我直接解释俾你听。当时我喺度逃亡紧 嘅，正常啊。 佢攻击我，我已经 惊嘅时候，我已经欧夫 惊到不得了，我根本唔会再用多两秒时间去 focus 佢，先至拍。我总之净系知道我一动咗只脚架，面向佢开咗机，我揿咗个掣，我就即刻走。 嗯， 但其实佢当时佢话佢都惊到不得了，佢话追踪咗廿年，我都未试过咁惊嘅。咁因为咁嘅原因，佢话我所以你条片睇到系 out full 咯，就好简单咯。咁 系咯， 咁佢话佢就 我咁阵地打埋灯啊，大佬啊， 咪咯。咁所以佢就咁样解释啦。咁因为咁嘅原因，佢哋咧亦都即系揸架车去呢个 North Carolina 附近咧。其他嗰啲城市去揾啊，咁佢每去到一个城市咧，其实佢哋都会 call 一个 meeting 嘅，即系 call 啲村民大会啊， 村民出嚟开会， 咁然之后就问佢哋啲村民咧，你有几多人见过或者亲系接触过啊，或者有呢个目击个案啊咁。咁原来咧，佢哋基本上佢哋每一个地方每个城市都好啦，当然系近郊嘅城市啦，唔系去 downtown 嗰啲啦，去到近郊嘅城市，佢哋每一个问佢哋咧，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起码现场都有起码有十几二十人咧，系会见过呢啲咁样嘅过程。 系， 咁佢哋再去问咧，譬如你再讲， 咪先讲翻转头先啊，咁即系 confirm 嗰个粉红色鼻哥嗰只系流料 ，confirm 唔到系真定假 ？OK， 嗱，有原因嘅，其实仲有原因嘅。 OK， 好啦，咁跟住咧，佢哋再去正话就讲去另一个小镇嗰度再问啦。 系， 咁佢哋都有啲人举手，有啲人就系话冇啊，我咪又系揸车见到啦。总之系夜晚出没嘅。咁佢哋有啲就话我哋唯独有一个咧个案咧，就系佢晏昼其实喺嗰度拍紧一啲独立电影。 嗯， 喺森林里面拍紧啲独立电影嘅时候咧，系突然间听到。好重嘅脚步声，跟住佢话咧，佢哋周围揾都揾唔到，但系直至到咧就见到喺一个树后边咧有一个好大团嘅黑影，就阳光影埋嚟，穿过啲树木影埋嚟咧，就见到黑影上高咧啲木有啲毛啊，即系好多毛嘅黑影。 OK， 咁佢话嗰只嘢咧会唔会系猩猩或者系一只熊人咧？佢话佢形容嗰只嘢咧系企喺棵树侧边， 系。 而隻手咧系搭住棵树嘅，即系我谂你 即系摆 pose 啊， 摆 pose 啊，摆喺度 得， 企喺度，争在未翘脚嘅啫，未叉腰嘅啦。佢话佢系企喺度，只手系搭住棵树，系企喺度望住佢。佢话肯定唔系红人，佢话我哋都见过好多红人嘅，即系肯定嗰度唔系红人。佢话更加唔会系一只狼。 系 咁佢话咁系乜嘢？佢话我唔知道，因为我哋呢个森林系要特登揸车去嘅，即系唔系话。你可以隨時行去遠足嗰度去到，而且佢話唔係成日有人去嗰個森林嘅，所以我哋先揀嗰個地方拍戲嘅。 係， 咁佢話會唔會有人去嗰度暴你咧？佢話我唔相信有個人會 咁戇居啦，走去嗰度報，你可能報幾日都未必報到有人喺嗰度喎。咁所以你仲要帶曬啲衫去咧，就佢話我深信唔係啦。咁但係我哋就見到一啲咁嘅嘢，就有另外一個村民，有個男人咧就話佢夜晚黑咧就係去露營，又係去露營。你知外國人好中意露營嘅，係係。咁佢去到咧就又係扎咗營地瞓覺，咁佢咧就又係聽到一啲咁嘅聲，就同埋聞到好臭嘅味。 嗯。 嗰種臭味又係似一啲即係濕咗嘅野狗嘅嗰啲嘅味啦嚇，咁跟住咧佢哋咩都見唔到，但係咧係不斷有啲嘢喺樹林嗰度將一嚿一嚿一嚿嘅石頭掉去個營地嗰度嘅， 嗯， 即係佢話咧，原來喺北卡羅來納州呢班咁嘅研究者咧，佢哋相信就係話原來佢哋就算露營都好啦，其實呢啲所謂嘅物種咧，呢啲大腳怪咧，喺山上高咧已經知道有人類存在嘅， 嗯， 而且其實佢時不時都會有啲人同人有接觸，因為佢會現身俾你啲人睇，但係佢亦都唔歡迎你哋喺嗰度扎營， 嗯， 所以佢咧佢哋會用好多方法，譬如掉石頭啦，佢話嗰啲石頭咧唔係你一隻手可以掉得到嘅石头嚟嘅， 系 佢嗰啲石头直头，嗰啲石头有啲石头系成尺几咁长嘅一嚿好大嚿石头，系由天嗰度飞落嚟砸落去个荧幕嗰度嘅，佢系砸到个荧幕系会烂啊，嗰啲荧杆系会断啊咁样，咁所以话佢，我深信咧，佢掉嗰啲石头个速度咧，唔系一个普通人可以做得到，同埋佢话嗰嚿石头唔系你睇到，因为佢睇到营地出边个距离，佢话掉过嚟嚿石头系由树林里面掉出嚟， 嗯， 即系佢话砸铁饼咁样啊 ，OK， 所以你唔系正常一个人会咁样做到出嚟，咁加上佢闻到啲味啦，但系大部分人都冇脚印噶，系得呢一个咁嘅，系得正话嗰个个案吐到脚印， 嗯， 咁所以呢个 North Carolina 嗰啲人咧就都相信佢哋嗰个州附近系有呢个大脚怪嘅出现嘅， 系。 好啦，咁但係你去到而家点解大家都话喂我搵唔到，完全搵唔到一啲类似嘅嘢，唔好话真係搵到一啲尸体呀，连类似咁样嘅物种都搵唔到喎。 嗯。 咁其实呢就唔係喎。原来呢嗱呢、這个有拍过晒 documentary 出嚟。 嗯。 我记得好似係 History Channel 定唔知乜嘢有拍过。 嗯。 有一隻怪物呢个英文名呢啲人俾咗佢个名叫做 Olivia。 啊哈 哈。Olivia 嘅一隻怪物。咁呢个古仔系点样呢？总之就系呢只 Olivia 咧，就俾几个家庭收养过。 系， 咁佢个样咧就系光头嘅。 嗯， 个鼻咧系粉红色嘅。 个样好似嗰套戏嘅嗰个《猿人集地球》嗰套戏嗰只猩猩咁。 嗰啲猩猩样，但系咧就唔，佢个样明显唔系一个猩猩嚟嘅。 嗯， 嗱，普通黑猩猩咧，你成个除咗个嘴呢个位置之外咧， 嗯。 其他全部都是毛嚟噶嘛， 系系， 都系有毛啊嘛，除咗面系黑色噶啦， 系 佢呢只成个面咧系粉红色嘅， 系 咁就有啲斑纹，耳仔咧就好尖嘅，好似闪扑咁嘅耳仔嘅， 系 而只耳仔就同普通黑猩猩唔同啊，佢耳仔直系好似人咁生喺两只面嘅两边嘅， 嗯， 黑猩猩咧就系低啲嘅， 系 佢冇黑猩猩咁样嘅头型噶，黑猩猩个头咧就好高大嘅，趌起咗啦后脑嗰度， 嗯， 佢唔系嘅，佢个头似系一个。形容咧似系一个地中海嘅男人， 嗯嗯， 类似咁样嘅， 嗯， 块面又冇毛嘅， 嗯， 嗱个轮廓似人， 嗯， 又似黑猩猩， 嗯， 但系系似两样嘢嘅混合体嚟嘅， 嗯， 而最有趣嘅咧就系呢个呢只物种咧，基本上咧系两只脚行路嘅，嗱普通猩猩即系正话你讲过啦，其实系可以两只脚行路嘅，熊人都可以两只脚行路嘅，但系咧系好短嘅距离，或者你要受过训练。或者佢要为咗攞一啲嘢，然之后佢先用两只脚行路嘅啫。但系行唔够一阵咧，佢好快就要用翻四只脚行嘅。 系 咁，因为咁嘅原因，佢前脚咧，前面两只手咧就好长。 嗯。 咁但系呢只物种呢只 Olivia 咧，基本上大部分时间咧，差唔多话佢所有时间咧都系两只脚行路嘅。咁啊点样咧？佢最初咧就系由一个人啦，咁佢咧就唔知喺咩地方，好似系应该我记得好似喺非洲咁上嘅地方咧。就揾到呢一隻物種， 嗯， 然之後咧就將呢只物種就帶咗翻去美國嗰度， 嗯， 咁翻到美國咧就輾轉咧，其實就賣咗幾個唔同嘅地方，即係唔同嘅家庭嘅， 嗯， 咁而有一個最記得嘅咧就係有個女人，咁個女人已經好老噶啦，已經成九啊幾歲， 係， 咁但係佢講翻佢當時嘅經歷咧，就係佢當時咧，即係講佢後生嗰陣時啊， 嚇， 當時咧就係坐喺一個人哋屋企嗰度啦，咁喺度傾偈啦。咁而呢個主人就話啦，即係呢間屋嘅主人就，我買咗個新嘅寵物啊，養咗隻新嘅寵物啊，咁啊帶出嚟。佢話佢帶佢出嚟嘅時候咧，佢話佢揾條鏈即係鎖住佢條頸啦，即 係 好似 拖住只狗咁啦。 嘛， 但系佢话带佢出嚟嗰个人咧，系即系喺个花王嗰啲咧，拖佢出嚟嘅时候，佢话嗰个人咧，嗰只物种咧系企喺度行，系成个人咁高行过嚟，而佢行埋嚟咧，佢系会控埋嚟望下你，跟住即系会谂嘢，会思想啊。 嗯， 最怪咧呢只嘢咧系会食雪茄嘅。 会食雪茄， 会食雪茄嘅，哦、即系、okay、如果你俾雪茄佢咧，佢系识得好似人咁夹住支雪茄喺两只手咧、嗯，跟住喺度煲嘅。 O K， 咁佢就当时呢个女人系俾佢吓到不得了，即系俾呢只嘢吓到好惊。咁、嗯、但系同一个场地咁啊，认识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就发觉哦，佢冇恶意嘅，佢只不过好似一只马骝咁、嗯，但系呢只马骝就系用两脚行。佢哋开始就即系后屘辗转咧，就呢个女人就养咗呢只咁嘅 Olivia 呢只怪物。 嗯， 咁佢话咧试过有一次咧，呢只 Olivia 咧突然间咧对女性咧有兴趣。 系， 佢话咧佢感觉到佢咧想同佢交配啊。 嗯， 咁所以咧佢就嗰下咧佢就好惊，跟住咧就再将呢只物种咧就好快脆咧又卖咗去其他一个家庭嗰度。咁、 嗯、 嗱，当然呢只物种去到后期系老死咗啦吓。 系， 咁但系佢死之前其实一段时间咧系。即系新闻啊、传媒啊，不停喺度追访呢一只物种啊。咁嗱，呢只系真嘢嚟噶吓，嗰啲片全部黑白片嚟，不过已经系1001只，就系得呢一只就冇咯，其他揾唔到再类似嘅嘢，连个身体结构咧都同普通猩猩好唔同。 系， 即系普通黑猩猩都系驼背噶嘛，佢完全冇噶，佢直系一个人咁样嘅。咁嗰啲科学家就相信啦，佢话喂，其实会唔会有可能？呢只系一只变种嘅生物啦，咁、嗯、呢个好明显系一只变种嘅生物啦，因为 就变咗一只， 就是、一只嘛。咁但系咧，佢哋就觉得啦，开头咧最早即系讲紧廿年前嘅科学家咧，即、就、系、是、你知嗰阵时个基因技术冇咁先进啊，冇而家咁样嘅技术。咁佢哋就喺度谂啦，究竟会唔会系有啲人 实验室产品？ 唔系实验室产品，佢谂紧会唔会系即系喺非洲有一啲人 系 即系可能揾只动物嚟交配。 理论唔得噶， 揾只猩猩嚟交配， 唔系理论系唔得噶。 系啦，嗱，即系讲咗廿年前嘅科学家，佢最初嘅谂法， 系啦， 就系揾只猩猩嚟交配，然之后出咗嚟嘅物种就变咗一个人同猩猩嘅混合体咧。咁、 嗯、 但系理论上系唔得噶嘛，即系你嗰个除非你系实验室入边做嘅实验， 嗯、 如果唔系咧，应该咧就系唔能够生存到落去噶嘛。但系咁，你嗱，首先就讲多一样嘢，嗱，即系先前都有啲人讲过啦，就系话你如果一只。狮子同埋一只老虎，生咗出嚟嘅就系一只叫狮虎或者叫虎狮嘅嘢嘛，就睇嗰只父母嗰只种系狮子定系老虎。 嗯， 如果个父亲嗰个种如果冇记错父亲啊个种系狮子嘅话咧，咁就叫狮虎啊嘛。 我所知咧，马同驴 系啊，驴啊， 生出嚟嘅驴 系啊， 但驴就已经生唔翻出嚟噶嘛。 系啦，应该就系话原意嗰个。嗰、那个结构就系你雷即系混种出嚟嘅动物咧，系冇生殖能力噶嘛。 系啊， 但系其实喺近年咧，系有一个个案系试过一只狮虎，系可以同另一只老虎系生到下一代嘅。 先一只狮子， 嗱， 狮子沟老虎， 沟老虎出咗嚟叫狮虎啦。 O K， 即系狮虎， 狮虎就同另外一只老虎咧系可以生到下一代嘅。 一只老虎 ，O K， 啊，即系嗱，有一个咁嘅个案啦出咗嚟，咁就打破咗好多科学家嘅相信，觉得其实冇可能，即系嗰个基因你系人造出嚟嘅基因，但系你冇呢个生殖能力。 嗯、 但系点知有动物试过咁嘅情况出现咗？ 嗯， 咁所以佢因为咁嘅原因咧，又打破咗啦。但系先前讲嗰个会唔会人同埋一只猩猩？ 嗯。 即系一个人兽之后咧，出咗嚟就变成咗一只咁嘅物种嘅 Olivia 咧。因为原来当初佢哋咧系攞个 Olivia 嘅血去验， 嗯， 去验佢嘅血，验佢嘅 DNA 啊， 嗯， 验佢嘅染色体啊 ，sorry， 验佢染色体嗰度咧，就发觉佢系比普通猩猩咧多咗一条， 嗯， 但系比人类少咗一条。咁佢就奇怪，点解会咁嘅咧？咁佢哋就。睇咗嗰个染色体嘅数字嘅时候， 嗯、 明显你唔系一只猩猩嚟，因为你个数字唔会有偏差噶嘛。 系系， 你睇翻个数字，明显唔系一个人嚟，但系佢就夹咗佢嘅特性，就夹咗喺人同埋猩猩中间。嗱，当然呢只物种中间有攞佢出去俾人做表演啊，即系你咁难得揾到一只咁嘅1001只咁嘅怪兽，于是乎佢就将佢譬如攞过去马戏团嗰度表演啦，即系要佢着晒踢丝套喺度示范煲雪茄咁样。 嗯， 咁佢做过呢啲咁嘅表演嘅，咁所以有晒记录嘅，出边揾得到啊。 嗯， 但系咧，佢哋去到最后，科学家再去喺佢临死之前再做一只基因测试咧，再睇多一次个染色体咧，就发觉原来当日嘅人咧系计错数。 啊， 计错数，其实佢同猩猩嘅染色体系一样， 系 即系冇多咗出嚟。 佢同人嘅染色体系明显唔同。好啦，咁佢跟住计咗出嚟，即系睇咗出嚟，咁即系话呢只系一只猩猩嚟啦。 系啦系啦。 但系点解呢只猩猩会零舍会有咁嘅变种而变成一个人咁接近人嘅咧？而佢个样真系真系似一个人嘅，真系似闪扑噶佢个样。 嗯。 所以咧就令到啲人更加奇怪啦，即系觉得喂，如果呢只系一只猩猩，咁系咪另外一个种嘅猩猩咧？定系话我哋未发现呢一个种嘅猩猩咧？ 系。 但系点解又得一千零一只咧？而呢一只系。最初找到他的人就是说没有啊，我去到个森林里面、就是看到有一只是被人遗弃了的，就是这样独立一只的，就不是一个族群来的、所以他们觉得喂会不会其实、 可能他生到这样已经被他的族群排斥了出来， 排斥了拱了他出来不要他啦，你这样两脚行 孤儿仔 啦，所以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呢？好了，但如果他说与其他两只脚行路，他再看回、根据他的比例，再看回现在那些大脚怪的比例呢、他就发觉喂，原来那个比例是似的、 OK， 就是说他的比例，他的脚是比较短、身是比较长，手比较长，而所有两脚行路的大脚怪，他们的比例根据那些图画出来呢，跟 Olivia 这个这样的物种的身体，因为 Olivia 有了相、这个对比呢是很接近。 其实 Olivia 是几多年的？ Olivia 好多年前啊，1960几年，即系嗰啲片都仲要系黑白片的年代嚟嘅。咁俾人养咗喺个农庄里边，即系应该话佢嗰个sorry 嗱，真系讲错咗啊，应该话佢比马骝系少一个染色体，但系比人系多咗出咗一个染色体啊，即系有少少分别。咁所以呢个1960几年嘅时候，佢都仲系仲在生、仲在世嘅呢只嘢，但系后屘就。即系差唔多 老死啦， 已经系老死咗。咁佢老死咧，仲有仲得意就系佢老死之前咧，其实佢同人一样系会白晒头发，会白头发，啲面啲毛系会开始转白啊。咁然之后先至老，跟住就死咗咁。咁所以当然死咗之后，有冇人再去做跟进咧，或者攞佢尸体去做研究咧？冇人知，冇人知道事件后面发生，因为当时大家觉得哦死咗就死咗啦咁。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同两脚行路，同正话嗰啲两脚行路嘅动物咧系接近，而佢用因为一只比较短嘅脚去行咧，佢只手又系长，所以佢嘅平衡咧令到佢行落去嗰步咧，嗰只脚咧系踩到好深嘅，好重嘅嗰个力。当佢嘅话咧，呢只只系一只细版嘅大脚怪，就唔系一只大版。但系如果呢只物种会唔会系？科学家相信， 如果佢拼起我哋所讲嘅八脚八嗰度，佢就变侏儒噶啦。 系啦，侏儒。咁但系会唔会有可能呢一只只不过系一只变种嘅大脚怪，而唔系变种嘅猩猩咧？嗱、呢个就系佢哋而家啲科学家有啲喺度研究紧，究竟会唔会大家见到嘅大脚怪同佢嗰只见到系类似咧？因为佢两脚行路啊嘛。而咁啱巧佢讲嗰样物种，佢嘅形容就系佢个鼻系粉红色，个额头系冇毛，即系话。正话嗰位仁兄讲到好似吹水嗰只咧，佢见到咧其实好有可能系 Olivia 呢种同种嘅物种嚟嘅。 乜即系 Olivia 几高啊 ？Olivia 好似人咁高咯，六尺几啊？ 六尺几都好高啦， 系啊，系啊，所以都呢、這个佢哋都喺度怀疑嘅。不过仲有嘢嘅，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再一次啦，咁啊，正话讲咗呢 Olivia 怪物嗰单嘢啦， 系 正话啲 case 都系话喂好远喎，啲 case 都系讲紧又黑白片年代，一系就系讲紧2009年咧。咁其实咧，仲要再讲有个古仔嘅，呢个系比较近期一啲，直头影晒相啊！呢个有三张直头数码相机影出嚟啊。佢呢个 case 咧就系喺都系美国啦，叫 Tamagami 嘅一个地方啦。咁嗱，佢呢个地方咧，其实咧就好多人咧都讲过话，喂，附近有好多啲奇怪生物嘅目击嘅目击个案。咁但系大部分见到目击个案嗰啲 case 咧，都系呢啲咁嘅大脚怪嘅个案。故事开始咧，其实有一对夫妇啦。咁佢哋咧就喺呢个夫妇叫咩名咧？叫 Helbert 啊 ，Helbert 夫妇啦。咁两公婆咧就系喺呢个地方附近一个即系树林区咧，就有一间细嘅木屋啊。 应该话一间屋啦，系用木起噶啦，即系喺嗰度住啊咁样嘅。咁、 嗯、 就即系都系比较郊外啲嘅地方嚟啊。咁咁佢哋话咧，即系有一晚佢哋瞓瞓一觉咧，喺2004年嘅夏天啊，嗱，即系再早远啲嘅时候，2004年夏天，佢哋有一晚瞓瞓一觉咧，被一啲声音咧就吵醒佢哋。 嗯哼， 嗰啲咩声音咧？就系、是、直头系一啲声，好似正话咁样啦，就系、是。执起一啲好重嘅、好大嚿嘅石，然之后抌落个地下嗰度嘅声， 嗯， 而嗰啲声系震到喺屋入边系 feel 到，即系嗱，当然佢唔系地震，但系一个好重嘅抌落地下嘅声咧，其实会震到去佢哋间屋入边，即系屋入边都听到。佢话凌晨两点几系俾呢啲声音吵醒嘅， 嗯， 咁佢话大约起码都有成10至15下啦，即系抌咗落地下10至15下嘅声音嘅， 嗯，咁不断重复咁抌， 不断重复咁抌。即系10至15下咁上下咧，抌落个地下度。 嗯， 佢话而嗰啲声咧系好重嘅声，而亦都见过有啲譬如系喺大约150英尺，即系咪150里啊？150码咧以外嘅树林里面咧，有啲树系冧咗啊！听到有阵时有啲听到有啲树系冧咗嘅声啊，亦都有啲人直头去到现场，发觉系有啲树系直头冧咗喺嗰度嘅。咁跟住佢哋咧都系即系喺嗰度成晚都瞓唔到咧，就喺度。在屋入边就直头系望住个窗望出边啊，咁就成晚通顶冇瞓过。 嗯， 咁然之后咧，佢哋呢件事发生咗即系两年之后啦。2006年嘅时候咧，其实佢有几个朋友咧，亦都嚟呢个屋仔度探佢哋。 系， 因为佢都系近树林地区，咁佢啲朋友直头系嚟呢个屋仔度咧，谂住去打猎啊。 嗯， 咁其中有两个目击证人就话，突然间嗰日咧就见到咧。有两架深蓝色或者系黑色嘅直升机， 嗯， 就系喺嗰个树林上高系低飞，飞咗好几日几夜。佢话佢感觉上咧就唔系喺度救人啊，或者系各样啊，佢哋嘅感觉似喺度盘旋喺度揾嘢嘅， 系 咁而揾咗都有成2-3日啊咁样嘅，咁、 嗯、 所以佢哋都觉得喂冇理由啊，即系你打猎嘅冇理由揾到嘅直升机去追佢哋啦，去揾啦，咁佢话揾咗2-3日都系喺个范围入边，周围喺度照啊，夜晚就会着灯喺树林入边照啊、 嗯， 就似系揾紧嘢嘅。 咁佢有冇讲过系个直升机私人嘅定系？ 冇，总之系黑色嘅直升机， 黑色直升机， 黑色嘅直升机。 即系又系冇 logo 嗰啲啦， 冇 logo 好似 Area 51嗰啲揾外星人嗰啲咁样，其实好有趣噶呢，即系点解会好似牵涉到咁样咧？但系佢哋冇解释，总之就系黑色嘅直升机。 嗯、 好啦，咁呢个就2006年啦，即系佢哋听到噔噔声就系2004年啊嘛，2006年就见到即系佢哋打猎啲朋友嚟打猎就见到直升机啦。 嗯， 咁而2007年咧就佢哋出边咧有一条路嘅，即系佢哋见到个屋出边嗰度有条路啦，石屎路嚟。 嗯、 有一次佢哋嘅车经过， 嗯， 系突然间山上高咧系碌咗3嚿大石，系碌落嚟去到佢哋嘅车嗰度，好似有嘢抌佢哋架车咁样嘅。 系， 咁佢话其实就算你而家去到，你仲会见到嗰啲石头仲喺路边嘅。佢话其中有一嚿石头系高到去到个泵把位置嘅， 嗯， 好大嚿啦，即系人未必咁容易搬得起嘅石啦。咁佢啲3嚿石咧就喺山上高好似保龄球咁样咧碌落嚟。系碌去佢哋嘅车嗰度，咁、 嗯、 当然个几嚿石而家仲喺度，因为佢太重，根本都搬唔走。咁、 嗯、 呢个就系最后一个咁嘅感觉到有啲嘢嘅奇怪啦。好啦，咁呢个就系2007年啦、 嗯、 好啦，终于咧去到2009年嘅4月15号， 嗯、 就系晏昼2:09到啦，嗰、那个时间咧就出事啦。点解咧？佢大约时间系咁样啦，即系晏昼嚟啦。咁啊，呢个 Hilbert 太太咧。就纯粹喺个睡房嗰度即系做紧嘢啦，咁啊即系执紧屋啦咁样啦。点知咧佢一拉开条窗帘布咧，佢就见到喺佢嗰个屋嘅后边，即系屋嘅后山个位置， 嗯、 有一个高咗嘅位置，佢见到有一嚿好大嚿， 嗯， 企喺度嘅，系全身都系毛嘅生物， 嗯， 就企咗喺山后边，大约50至70码范围以外啦吓， 嗯。 咁佢当时咧第一件事，佢见到咧佢呆咗一阵间，跟住佢谂下，喂唔得，要话俾老公听，因为佢又唔知道老公喺边，佢又见到呢个生物系会喐嘅，即系佢企咗喺度，但系佢系会有喐动嘅咁样。 嗯， 咁跟住咧，佢即刻话咗俾佢老公听啦，阿 Hubert 先生咧就第一时间就冲入屋咧，就一手就立咗个数码相机， 系， 佢仲形容得好清楚，数码相机就系咩咧？8800万像素嘅 Canon EOS Digital Rebel XT。仲要支镜头系300mm 嘅添，咁样即系可能佢本身已经 set 定部机系准备我嚟影啲动物啊，咁所以佢先要用到300mm 咁长镜啦。 嗯， 咁咧佢当时第一时咧就抢咗部相机就即刻冲咗出去就影相， 咁佢咧就嘈嘈嘈，系咁即系想影啊，搵嗰只嘢啦，搵跑过去嘅时候咧，就见到嗰只嘢咧就企咗喺度。 嗯， 跟住咧，其实佢嗰下咧就呆咗，佢唔知乜嘢，佢就呆咗企咗喺度望住佢。 嗯， 跟住隔咗一阵间咧，佢谂下咧就系佢想影相。 系， 跟住佢攞起个相机，一着机想影相嘅时候咧，嘈影咗一张。 嗯， 咁嗰只嘢咧就开始行。开始行离开原本个位置，佢再嘈影咗第二张，跟住张相机咧就冇位再影，将 SD 卡敷咗。 OK， 咁佢话死啦，影咗两张敷咗，咁点咧？跟住佢咧就即刻望住个相机咧，就弹翻前咧，就求其 delete 两三张相， 嗯， 就谂住再影过，求其 delete 完两三张相，再望翻上去咧，佢就唔见咗嗰只嘢啦，已经。 啊！ 即系话佢企咗喺嗰度咁耐，但系两三秒钟就冇咗啦嗰只嘢。 系 咁跟住咧，佢揾啦，周围望下嗰只去咗边度啦。咁佢咧就终于咧望咗好耐都冇咗影。 嗯， 直至到15分钟之后。 嗯， 15分钟之后。 嗯， 佢再喺个树林另外一个方向咧，就见到嗰只物种。 嗯， 嗰只物种系企咗喺堆树林嘅后边。 嗯， 但系嗰只物种咧系隔住一棵树。 嗯。 侧侧地咁伸咗个头出嚟， 嗯， 系望住 Mr. Hubert， 系望实佢， 嗯， 偷望佢，跟住咧佢就大约佢话嗰只物种睇落咧，起码有10尺高， 嗯， 而且系好大只，佢话佢估计咧即系起码系有两个人咁横啊嗰只嘢。 OK， 好啦，跟住佢见到嗰只物种望住佢咧，佢再举起个相机再影多张相， 嗯， 跟住咧。就影完三张相咧，嗰只物种咧就缩一缩咧，咁就冇咗啦，就影唔到啦，揾唔到嗰只嘢啦。 嗯， 咁嗱，呢三张相咧，其实咧都我睇过啦吓。 嗯， 坚唔坚啊？ 坚， 好坚下喎。 你咁多有啲似电影海报啊？ 佢当然啦，佢整翻个 logo 落去，即系 claim 翻嗰个版权啦。 但好似冇正面。 有啊，最下低呢张咪正面咯。 哦 ，OK。 呢张咪就系正面望住佢咯。咁佢就影咗三张相，咁呢三张相我一定会摆翻上去科林俾大家睇啦。咁我形容下张相，直头系一只好多毛、好污糟、好乱嘅，仲乱过我啲头发嘅。 望住都臭臭地啊！ 吓， 望住都臭臭地啊！ 望住都感觉到臭臭地。呢个都唔算系最新最新嘅个案。其实原来不断咧，外国有一啲团体咧系不断喺度揾紧一啲咁嘅呢啲大脚怪物种啊咁啊嗱，正话呢个就系2009年嘅最新嘅报告嚟噶啦，咁样咁当然再有啲咩新报告，我哋又再同你及住啦。一有新嘢就即刻通知你声啦吓。咁但系 anyway 又应承咗俾啲声大家听噶嘛， 系 系嘛，好俾你听一听个声先。 Crazy. That's no dog. It's a bear. He's a bear? I don't think so. They don't call that much. 这个声咧就系今年啊7月8日啊喺加州呢个叫做 Clipper Mills 嘅一个地方，咁啊夜晚黑有啲人咧即系揸住架车直头停喺个山边嗰度咧系喺度影嘅，咁佢直头系影咗有画面嘅，即系当然睇唔到嘢，但系影到听到树林里边有啲动物嘅嗰啲叫声喺度。佢话即系当时咧呢个车上都有只狗啊，即系佢哋养咗只狗带埋去。嗯，佢嗰只狗直头都系呆咗望住嗰个山边嗰度，系听紧呢个声嘅。佢话咁呢个正话系其中一个声啦。咁呢、這个就可以分享俾大家听下啦。正话其实咧，你睇到啲料咧，点知原来2009年咧太多嘢， 即太多资料啦，包括嗱呢个系 CNN 报道啊，即系传媒都报道噶吓。 嗯 ，CNN 报道喺09年啊9月8号嗰日咧，其实有一个人啦，佢叫 Kenny 啦 ，Kenny McHoney 啦叫做啦。咁佢咧就佢习惯喺佢个屋企嘅后院咧，嗱你记住外国嗰啲人嗰啲屋嘅后院啊，美国嗰啲屋嘅后院咧，就唔系我哋好似村屋咁样后边有笪地。可以系咁以俾你踢下波就算。你讲紧嗰啲后院可能成座山嚟噶，即系树林嚟。咁佢呢个 Kenny 嘅后院咧，佢就装咗一部全天候嘅红外线摄影机。其实佢纯粹咧，原意佢系想影一啲野生动物嘅，因为佢试过影过好多，例如影嗰啲鹿啊，嗰啲果子狸啊，狼啊，红人啊，其实佢都试过影过。但系佢话佢总之有一次咧，就喺嗰一日咧，佢就影到有一嚿好大嚿。佢解释唔到系咩，好似一个人踎喺度，喺草丛里面有嚿黑色嘅踎咗喺度。咁佢影咧，其实咧佢会系即系每隔几秒钟影一张相，每隔几秒钟影一张相，咁就影到嚿物种咧，又系踎咗喺个地下嗰度，踎咗一阵间，跟住咧就第三张相已经唔见咗嗰只物种啦，已经。 嗯哼， 即系已经系影唔到啦，已经系走咗啦。咁但嗰只咧就完全唔系一只红人嚟嘅，因为佢睇到个样咧都唔系平时见到嗰啲红人嗰啲样。咁即系话其实原来嚟到而家09年啊，2010年啊，2011、12，即系嚟到而家都仲有好多人咧系不断去涌出去咧，系希望去揾到呢只 Bigfoot 嘅证据啊咁样。 大陆值50万噶嘛？ 咩大陆值50万？ 大陆有个省份话过，如果你有证据证明有野人。是值50万噶嘛？ 即系嗰只嘢值50万啊？ 系啊， 卖俾佢啊？ 系啊， 都系攞嚟食嘅啫，佢哋都系。 唔知啦，啊，总之佢哋想揾嘅，同埋佢哋有个协会噶嘛，嗰个协会个名字要睇住读。 嗰个协会就系咩？野生动物野味？ 唔系，奇异珍稀动物考察专业委员会， 真系有咁嘅会 嘅。1994年成立。 系， 咁另外一个问题想问啦，头先咁讲啦，嗰、那个09年嗰个 case 啊，系咪啊？ 是09年 黑色直升机啦，天方夜谭少少啊， 吓 会唔会又系同外星人有关呢？ 我谂又未必啦， 你觉得未必？ 但系点解？嗱， 点解又会有黑色直升机？ 佢好有趣嘅咧，就系咧嗱，如果我哋外星人有关嗰啲嘢咧，其实你目击到一啲古怪物种嘅生物咧，唔多唔少都有啲报道，就系话佢哋附近嗰个地区咧，或者山区成日都见到啲奇怪光点嘅。但系咧。呢次呢啲咁嘅报告咧，就唔觉有人提过，或者冇人讲过佢哋附近屋企附近有好多呢啲神秘光点出现喺天空上高嘅嘢。嗱，我就觉得咁嘅，如果有只外星人都仲要咁样无神神走出嚟，除非星战嗰只 Chupaca 啫。 但我觉得好奇怪一样嘢，古怪物种咁计啦吓，其实地球每一年都揾唔少噶啦。咁点解呢 啲人喺海揾咯？ 系啊系啊，呢样真。 系咪？即系匿晒海入边揾啊嘛。 昆虫类多， 其实嗰啲都唔系咩奇怪物种，你可能见到新种嘅蝴蝶啊，或者新种嘅蚁啊，即系一啲奇怪种类嘅鱼，或者一啲即系类似啲水母啊嗰类咁样嘅物种多嘅。我谂大部分科学家可能都会向水底揾，反而咧大脚怪已经俾人变成咗一个传说咧 ，urban legend 咁样咧，咁嗰啲人咧其实唔系好相信系真嘅，但系。其实你又睇到美国有好大班人，系好大班人啊，讲紧，有啲讲紧系成个组织系十几二十人咧，系个个周末系上山揾大脚怪，系去川州过省去揾，有阵时特登系请埋假，直头有啲系生物学家添嘅，直头系去揾，因为佢哋都深信，其实可能呢啲大脚怪仲有好多遗留咗喺一啲山区地方，例如正话，正话都讲紧啦，旧年嘅就系话。全世界有啲科学家联合埋一齐，就系西伯利亚嗰度揾雪人。点解？因为嗰度目击个案多咯，越嚟越多咯，所以佢哋就上去揾，想揾到嗰啲雪人真实嘅。当然啦，有入边有中国嘅科学家，那个科学家可能都想卖嗰啲。 为咗个50万， 为咗个50万去卖啦，就系、是、咁。不过呢个个案其实越嚟越多。如果大家上网唔好净系揾 UFO 嘅档案咧，睇呢啲 Bigfoot 咧，其实系都几刺激嘅，我觉得。系嘛？ 好啦。今日真系差唔多了， 差唔多啦！我哋两个已经谢晒啦， 我状态今日真系好差， 好差，我讲冇乜反应咁啊！ 各位真系唔好意思， 唔紧要，好，下个礼拜继续 MJ 13，系咁， 拜拜， 拜拜。